天气方面，位于菲律宾以西的季风低压正为广东沿岸口域带来骤雨。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0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128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5蚊，跌6.5；阿里巴巴244.8，升1.8。中芯国际28.2跌4毫，美团点评195蚊升2蚊，友邦保险70.85跌1.75，中国平安82.65跌6.5，汇丰控股35.65跌1毫，小米集团14.76跌1.4，港交所362.6跌4.8，吉利汽车16.26跌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63，瑞士法郎8.476，澳元5.535，加元5.777，新西兰元5.135，欧元9.0981。每百人对港元7.3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04。日经平均指数报22339点，跌57点。港金现价报1805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05美元，卖出195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在宏照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下午的3点钟，宏照道近住丽晶花园11座来回方向的快线都是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点05分，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点55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令一点，抗疫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过去那几个月，全香港的市民都是同心抗疫，请不要松懈，繼續忍耐，保持社交距離，注意個人和環境的衛生，勤洗手，戴口罩。我有信心香港一定能夠打贏這一場抗疫戰。 香港電台第一台，與香港人同心抗疫。 個人意見節目《自由風》，自由風現在播出，歡迎聽眾打電話來發表意見。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7月30号星期四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10分，室外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 71%， 雷暴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仍然生效的。这一节想跟大家继续谈谈疫情的发展和这个禁堂食政策的所谓急转弯。刚刚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是截至昨晚的凌晨时分，昨晚的午夜，本港是新增149宗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而当中145宗是本地个案，是再创出是本港的单日新高的。在这个疫情再创新高的情况之下，政府亦都出现了一个防疫政策的一个转变。政府是早前就开始推出这个全面禁止餐厅堂食的这个政策，昨天就开始推出的。咁结果呢，就大家相信都知道啦，喺新闻报道啦，喺大家嘅社交媒体上面呢，都好多人係上载咗一啲嘅照片啊、片段啦，见到好多嘅一啲市民，包括係地盤工人啊、机电技工啊，又或者係好多冇辦法有办公室进餐嘅一啲市民呢，需要喺街度呢就食饭，无论係一啲嘅天桥底啊、石博位啦、或者係一啲嘅路边啊、日晒雨淋啊，所谓遍地开餐啊。咁兼且呢，寻日呢亦都喺午饭时间落过一场雨啦，令到好多市民呢，即係食饭嘅时间、食饭嘅问题呢，都係搞到相当之狼狈，引起好多市民嘅不满。好啦，去到寻晚啦，寻晚大概九点嘅时间呢，咁政府呢就出咗一篇稿喎，咁就讲到话呢，政府就係、去到明白到呢好多嘅市民呢係有不便同埋困难嘅，咁就於是呢就係、是、喺今日开始啦，就喺午饭嘅时间，即係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呢，就开放咗全港18区嘅19间社区会堂同埋社区中心俾市民呢就入内去食晏嘅。咁但係呢就係、是、今朝早呢都有啲专家话呢，见到呢好多嘅市民需要喺街度食饭呢，个情况呢都非常之唔理想同埋好阴公啦。咁亦都係建议会唔会可以重开返餐厅呢。好啦，结果去到今日下午一点半左右呢，咁政府又发出一个新闻稿喎。咁就讲到话呢係视察过寻日嗰个实施禁堂食嘅措施嘅情况之后呢，就明白到为好多嘅上班雇员带嚟不便同埋困难。於是政府呢就决定由听日开始，餐饮业务即是餐厅啦，可以恢复翻咧提供日间即是上午五点到下午六点嘅堂食服务啦。吓咁啊，但系咧就系要维持一个座位数量咧就系唔可以坐满一半啦，即系最多可以只有坐满一半啦，同埋咧就唔可以多过两个人一台。好啦，这个嘅急转弯咧，唔知大家点样睇啦吓，唔知大家点样睇呢个嘅所谓政策嘅急转弯嘅情况咧？嗱，刚才嘅记者会咧，其实食物及卫生局嘅副局长徐德义都有出席，以及咧就有记者咧就问到佢咧，呢个嘅急转弯嘅情况系点解咧？咁啊，徐德义就再重申咧，咁就系留意到好多市民嘅不便同埋困难啦，政府理解啦，咁所以咧就适时咁去作出另外一啲嘅安排，俾大家咧系有适当嘅环境咧去到进食。 好啦，之后再有记者再问啊，其实政府会唔会为住呢个政策嘅问题而道歉呢？咁徐德義咧都係多次去重申啊，可能咧呢個嘅實施嘅情況咧並不是最好，明白到市民嘅困難同埋不便，所以咧就係作出一個適時嘅一個回應啊。唔知大家又點樣睇咧？又或者係今日啦，仍然係禁堂食啊，大家今日有冇咩嘅經驗或者觀察可以同我哋分享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7月30号，政府宣布听日起食肆可以恢复日间堂食服务，每台不可以有多于二人同座。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 政府在检视寻日实施餐饮业务要全日暂停堂食措施的实际情况之后，明白这个措施对于上班的员工带来的不便和困难，因此政府决定在明日开始餐饮业务是可以恢复提供日间堂食的服务的。 下午一点半，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将会在两至三日内启用，接收18至60岁病情稳定的确诊病人。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 我们用岁数分流开源节流，希望有限的医院设施尽量留给一些超过60岁的病人，或者是一些本身有严重慢性病不稳定的病人。 两点半，九巴在新界西17条路线实行双向分段收费，乘客在上车的时候要先给全程车费，落车后拍卡就可以将部分车资退回八达通内。九巴车务策划部主管梁凌燕： 咁呢个计划咧，我哋暂时咧就得到运输署嘅批准咧，就会喺8月8号开始实施嘅。主要咧就涵盖咗我哋17条咧服务屯门、元朗、天水围嘅路线啦。拍卡机咧将会设立喺咧28个巴士站入边嘅。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1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5宗系本地个案，另外61宗源头不明。12个立法会参选人被裁定提名无效，特区政府发声明表示认同和支持选举主任决定。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緊呢個所謂禁堂食嘅措施嘅急轉彎啊！咁喺呢個全面餐廳禁堂食嘅政策咧實施咗兩日，即係尋日同今日之後咧，聽日開始咧，咁餐廳可以回復翻咧日間嘅時間咧做堂食啦。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至於今日啦，大家點樣解決呢個食晏問題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同埋咧，政府今日咧其實都開咗一啲嘅社區會堂啊、社區中心啊，俾大家食晏。有没有人去过这里吃饭呢？咁都打来一起倾下。咁而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些社区会堂、社区中心之外呢，其实这两天呢也都有一些教会啦和补习中心等等呢，咁就开放呢给市民呢就入内吃饭的。咁希望呢都是被见到很多市民呢就是日晒雨淋啦，在外面吃饭咁辛苦。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室内的地方舒服咁去吃饭。咁我哋电话旁边呢就请来其中一个教会的代表啦，就是呢圣母圣医堂的主任司铎梁国辉。梁国辉你好。 是罗国辉。 罗国辉对不住，罗国辉你好。 是不紧要不紧要。 是请问一下，是不是说昨天开始你们的教堂已经开放给市民进去吃饭了？ 我们教会呢已经日日开放的了。我们这几年都是朝七晚十，我想至少3年4年了。都是朝七晚十开放的。 是。咁但是。 我们没关门的。 咁是不是昨日特地就住即是政府那个禁堂食的措施，咁即是可能会不会给一些台凳给一些市民入去你们教堂吃饭啊？ 咁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因为真的你看到附近的劳苦大众，特别那些劳动阶层的，这样吃饭日晒雨淋，沙尘滚滚，咁我哋觉得 OK。咁如果有人入嚟想休息下，去下洗手间洗个面，饮杯水， 如果揸住个饭盒问我可唔可以坐低食啊，咁我拒绝唔到噶。 嗯， 咁你自己决定啦。 系。 咁应该嘅。 嗯，我知道。嗯，我知道你哋教堂系位于湾仔系咪啊？ 系位于湾仔星街一号啊。 系系。咁呢两日个情况系点啊？其实多唔多市民入嚟你哋度食饭啊？ 琴日有啲失望噶、中午时候我以为好多噶嘛，咁点知道比平日仲少？ 系， 因为我哋唔系净系琴日噶嘛，我哋日日都噶啦。咁琴日我都有准备噶，譬如话啲台真系单向噶啦，离开1.5米噶啦，我仲俾中足嘅水樽装水。咁我哋时时都会有防疫嘅措施噶啦。 嗯， 好啦，咁佢咪点样少咗嘅？ 嗯，有几多人 啊？因为有啲人可能啦，home office 系， 咁啊少咗啦。又或者根本有啲人都唔知道，咁所以我都会觉得有啲可惜。不过夜晚居然人多咗、平常冇嘅都有、 OK 吓、 好啦，咁查问今日啊嘛 吓，寻日几多？今日几多人啊？ 咁琴日咧都有十零个 ， 今日就多好多啦。 嗯，有几多人 到？因为今日可能琴日啲社交网站啊、Facebook 啊，咁因为我都放上去话啊，欢迎大家噶咁。 嗯嗯嗯， 所以今日多咗噶，譬如11点左右，十零人啦。 你观察咧系嚟嘅系咩人嚟噶？佢哋有冇同你倾下偈，即系讲下自己嘅心态系点啊？ 嗱，咁我谂咧，让佢嚟食饭冇需要人，不过你睇到噶嘛，佢衣着，咁今朝早8点几，其实系一个地盘嘅一位，可能系主管或者科文啦。经过我哋嗰度都会问噶，我哋地盘咧啲工友琴日食饭好辛苦，你哋好似系开放噶、咁入唔入得嚟啊？咁，咁我哋话当然可以啦，我哋唔拒绝任何人噶，厕所都俾人入噶啦，一附近冇公厕噶，咁入得嚟咁啊坐低咯，休息啦，咁焗，咁你想食饭咪食饭咯。嗱，呢位主管都话。啊！佢哋咧都会整理自己嘅衣服，唔会带啲尘土入嚟噶。咁我就答佢唔紧要噶，几污糟都唔紧要，最紧入嚟啦，有搓手液、淋体温， 系 厕所洗个面啦，洗净双手，坐低食啦。我唔介意你着成点噶。 咁结果佢有冇带到一啲工友过嚟食饭啊？ 咁唔需要带嘅。咁我都见到有一批工友入咗嚟啊，咁唔单止有工友噶，就算附近翻工嘅文员都有嚟食噶，咁所以呢度接纳嘅人两批都有，有啲真系地盘嘅工友啦，有啲系附近 office 嘅一啲员工啦，开心睇到佢哋有安乐茶饭食系好嘅。 佢哋系一个一个咁嚟啊，定系即系可能都同啲同事啊朋友一齐嚟咁啊？ 哦，呢、這个我唔知道、 啊。OK， 佢哋识唔识咧？我唔知道、啊。咁佢着埋一套咁，即系点讲啊？地盘工友着有啲制服嘅。 嗯。 咁佢哋一齐，咁我又唔知佢识唔识咯。 好，咁你点样睇今次？ 佢嚟到咧。 吓。 咁咪坐低囉。 咁你点样睇今次政府嘅实施咗两日嘅呢个全面禁堂食嘅政策啊？咁听日就回复返餐厅可以开返啦。咁你点样睇呢个情况啊？ 佢哋有冇逻辑㗎？佢哋有冇人性 㗎？ 佢哋有冇真正嘅计划 㗎？ 我唔觉得呢个政府而家呢，佢任何嘅政策呢是有全面的、我更加不觉得呢，他们现在在市民的心中呢可以给到任何人的信任的、我又举一个例子、 今日你正话讲十九区啊嘛， 十九间社区会堂啊， 湾仔， 嗯， 你谂下金钟啊，或者我哋永丰街所有嘅工友，点样喺一个钟头嘅食饭时间，可以去湾仔道口？湾仔道口啊，我行到十五二十分钟，去喺嗰度嗰个政府嘅所谓开放嘅中心食饭，食完饭又要行翻咁多时间，翻到去自己开工嘅地方啦。 以你所知，其实多唔多教会去到开放自己嘅场地俾一啲嘅市民入嚟食饭啊？ 哦，呢、這个咧就你哋问啦，唔系我谂嘅嘢。 你会唔会呼吁大家都咁做啊？ 多啲人急人所急，包括我哋嘅政府在内。 明白。 你正话问得好啊。 好啊， 所有嘅政策，你谂深一层，嗰三十三个类别。唔使检疫嘅，可以周街走，而且都清晰，佢都承认、今次嘅第三波，其中个原因系因为有啲检疫冇检疫嘅人喺度咧传播紧，我唔知噶嘛，有道歉过咩？有补救过咩 ？OK， 好啊， 所有嘅东西。是矛盾啊嘛。 好啊，多谢晒阿罗国辉神父啊，咁佢就系圣母圣医堂嘅主任司铎啦。咁呢两日咧都有开放俾啲市民咧就入去佢哋教堂里面食饭噶吓。咁、知各位市民今日咧吓，你哋点样去解决你哋嘅午饭嘅问题咧？咁至于政府而家就开放咗一啲嘅社区会堂啊、社区中心啊，去到俾大家咧去到食饭。咁不过咧就讲紧咧就系全港十八区有十九间吓，咁又够唔够咧吓？咁头先阿罗神父都讲，好似有啲市民如果要去到就近，就算系就近嘅社区会堂啊，都可能即系一段路啊，一啲时间啊，咁又够唔够时间去咧？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郭先生喺度，郭生， 诶、你好，主持人， 请讲。 系，我有个建议咧，你因为我本身咧，我都系其实我好中意饮茶嘅朝头早， 系， 而家都冇饮咗，差唔多都我谂四五个月都冇饮茶噶啦。即系咧，你规定咧嗰啲食肆咧，你整嗰啲间板啊，间开晒佢，每个人一个独立空间，即系高啲嘅，即系间开晒佢。一个独立空间，咁咪冇事咯。我都想饮茶噶嘛，系咪啊？咁你而家你要面对面，咁咪有危险咯。我都唔敢去饮茶噶。 咁听日开始恢复噶咯，听日开始恢复两个人一台，得唔得啊？ 板每个人都一个独立空间 ，OK？ 吓， 咁你又咳又好，打一支又好，都喷唔到个对面啊嘛，冇所谓噶嘛，咁样咁咪解决到个问题咯。 即系你觉得应该再紧啲，即系一个一个咁食系咪啊？ 系啦，你间开晒一个一个对住见到面，但系讲嘢咧倾，即系可能佢听唔到啦，唔紧要啦，食完咪走咯。即系我都系自己去饮茶啫嘛，而家我冇得饮茶而家。 咁而家点样解决三餐啊？ 我饮茶，我去慈云山嗰度饮茶噶嘛，嗰间嗰间百汇轩嗰度饮茶噶嘛，而家我都冇得饮咯。 系啊，即系因为之前都有啲个案喺嗰度发生 啊。系啊，你因为你对面你唔知道坐咩人噶嘛，搭台噶嘛，系咪啊？咁、你间开晒佢，每个人自己一个独立空间，咁咪 OK 咯。咁你使乜搞咁多嘢啫？ 而家点样解决三餐啊，郭生？ 吓、啊？ 而家喺边度食三餐啊，郭生？ 因为我咧就买咯，我买外卖翻屋企食咯，因为我退咗休噶啦嘛。 明白，好啊。 系啊，我退咗休噶啦嘛，咁你解决呢个问题啦嘛，咁你搞到啲人咧，即系生活得好辛苦啊。 明白，好啊，多谢晒郭生啊，咁啊，郭生就退休人士啦，可以买外卖翻屋企啦。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其实好多要翻工嘅市民咧，咁佢哋可能亦都唔系个个咁方便咧，即系有办公室啦，或者咧方便喺办公室食饭咧，可能就要喺。要头痛下谂下计啦，因为即系听日咧，就算话即系开翻餐厅日间嘅一个堂食服务，咁但系咧都系要两人一台啦吓，或者系要坐满一半啦最多，咁啊又会唔会其实都唔系好攞到位食饭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啦，有李先生喺度，李生 你好， 你好请讲。 我想讲咧，你头那个弯道弯道夹跳车咧，或者转弯咧。我就覺得咧，之前嗰個決策咧係完全錯嘅， 係、 要等到顧問咧發聲，何柏良話，嗰啲 打工仔好好陰功咯。咁呢個反過嚟說明咧，那個決策咧根本係冇顧問參與。咁佢睇到忍唔住先咁樣講啦嘛。 嗯，影唔影響你啊，阿李先生？ 咁呢、這個對我老實講都冇影響噶、 啊。 但係呢個決策咧，係咪有一個系統，有一個制度？要去谂下咧， 比如 整一个决策，系咪要记录在案？咁边啲人呢啲，我觉得咧，好似冇到香港到而家为止咧，好似冇乜嘢档案法啊，或者乜嘢、okay. 公司咧，有限公司开会咧， okay. 董事会咧，都要整一个 minutes 啦。 希望有政府有啲记录可以公开俾大家睇啦。好，唔该晒李先生吓，我哋听一节嘅五点半新闻，翻嚟继续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5宗新型肺炎本地感染个案，其中84宗同早前的个案有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确诊的个案中，两人是的士司机，其中一人是透过政府当局的大型检测发现，一人不适自行求医。屯门富林群组再多一人确诊，屯门康和护老院群组亦再多一人确诊，上水屠房再多两人确诊，另外有三宗初步确诊，分别是司机和文职人员。而李郑屋顺宁道的敬福护理院有一名院友确诊。食环署宣布，因今日有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和红磡街市有关联，署方已即时清洁和消毒确诊者曾经使用的范围。红磡街市今日将会提早一小时在晚上7点关闭，进行深层清洁消毒。街市公用地方和设施会彻底清洁和消毒，亦会在街市外围和附近街道深层清洁，预计工作需时4小时。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听日结束，12名民主派参选人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公民党4名参选人，包括参选法律界的郭荣亨、参选新界东的党魁杨岳桥、新界西的郭家麒和港岛郑达雄，全部被裁定提名无效。另外，参选超级区议会的荃湾区议员岑奥辉、参选港岛区的袁家慧、梁访慧，热血公民名单排第二的郑锦满、参选新界东的刘永康、何桂南、参选九龙东的黄之锋，都被裁定提名无效。至于参选会计界的专业议政梁继昌，同样未能够入闸。特区政府发声明话，认同和支持选举主任裁定12名立法会换届选举参选人提名无效，选举主任认正是审核其他参选人的提名，不排除仍有部分获提名人士的提名无效。选举主任的决定和政治审查、限制言论自由或者剥夺参选权无关。政府引述选举主任的理据表示，决定获提名人士的提名是否有效时，核心问题在于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国香港特区，并且引用陈浩天案判词指出，拥护基本法的意图并非仅仅遵守基本法，更需支持、推广和信奉基本法。政府又说，不会容忍任何针对选举主任的羞辱或者恫吓，个人资料私人专员公署、警方等执法部门会跟进恶意行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 风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交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宏照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钟，宏照道近住丽晶花园十一座一段来回方向的快线仍然是会封闭，今年是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欢迎乘搭 FM 九二六航班，陆宇光、高福慧、谭永辉带你飞越108000里， 目的地是泰国。 早前泰国正是草拟旅游安全圈计划，打算自8月起向加入旅游安全圈的国家逐步解封，但是鉴于近日多个国家有重新爆发的迹象，计划亦都要推迟，旅游业在短期内仍然难有起色。 请准时星期六上午11点登机，祝各下旅途愉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呢个禁堂食政策嘅一个转变啦。嗱，经历咗两日嘅餐厅全日禁堂食之后咧，听日开始咧就政府容许翻餐厅咧就系做日间嘅堂食服务啦。其实头先记者会咧都有记者再去追问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啊，究竟呢个政策转变系点样嚟嘅咧？咁啊，徐德义就解释啦，其实早前咧就禁咗餐厅嘅晚市堂食啦，咁但系见到个确诊个案仍然是继续增加，所以要收紧呢个措施啊。咁同埋话咧，外国都有类似呢啲嘅关闭处所、关闭餐厅嘅啲措施，所以咧就决定咧由寻日开始就系将呢个禁堂食嘅措施咧就扩展到全日。咁但系睇翻寻日嘅情况啦，譬如好多人好多市民啦要翻工啦，亦都未必咧有一个嘅安排到俾佢哋食饭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咧就好多嘅不便同埋困难。咁政府就表示理解，同埋咧就系适时咧知道咧市民嘅需要去作出新的安排，俾市民咧喺適當嘅環境去到進食，即係話咧，聽日咧日間係恢復堂食啦。大家点睇呢？大家或者呢两日嘅食飯經驗又系点咧？欢迎打嚟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李先生喺度，李生， 系你好， 你好，请讲。 系啊，想讲翻咧，就系我哋做运输业嗰啲咧， 系 好啦，周街周围走，咁样咧，发觉咧。好多餐厅呢其实已经系转咗淨系外卖呢已经唔开㗎喇。 嗯嗯。 好啦，揸住架车，请问政府嗰啲官啊有冇睇恤过香港市民㗎？系咪白痴㗎？你应该节目唔讲得粗口咋。 啊李生啊，系要小心言辞啦。不过李生都想问返你呢两日嘅食饭嘅经历系点样，系点样食饭啊？ 我哋运输业咧揸住车嘅咧，反而都算好啲、啊、可以揾到啊，譬如咁啱见到，咦，依间茶餐厅开、哦，冇乜人排队、哦，停低架车走去买啲嘢食，跟住上车食。但系喺市区嗰度，周围 周圍走嘅時候，見到我哋香港人係咪真係咁折墮啊？ 嗯，咁但係 喺個街度食飯。 咁你結果你話去揾一啲即係冇咁多人排隊買嘢嘅茶餐廳啦，咁買完之後邊度食啊？ 咪上翻架車食咯，我哋 上翻架車食嚇。 多人嘅話，七八個人攆埋喺架車度咯。 嗯，嚇嚇咁如果係 好噶啦，我唔係話自己辛苦啊，已經係好好噶啦，已經係係啊，好過嗰啲要真係踎喺街度食，喺公園嗰度同人爭位食嘅，已經我哋已經算係好好噶啦。但系呢个政府真系点样啊？ 系咁啊，听日就恢复翻可以日头堂食啦。咁系咪都方便翻啲啊？ 当然系方便翻啲啦。即系我只不过想觉得就系话，嗰啲做官嘅，佢哋有冇真系喂行落条街度睇下啦？睇下出边究竟发生紧乜嘢事啦。 OK， 好啊，多谢晒李先生嘅电话，都讲咗佢哋做运输业嘅啲苦况啦吓。我哋都揾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嚟自饮食业噶，就有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喺电话旁边啊。 系你好， 杰龙你好，系都听到啲市民都好多不满啦。咁但系终于咧，就政府就决定听日开始就恢复翻日间堂食啦。你点睇咧？ 我谂对普罗大众即系要翻工食饭嘅。咁應該都係一個好消息嘅，我相信咧，聽日大部分食肆，特別係快餐店啊、茶餐廳呢類食肆咧，都應該會按嗰個新規定會開得翻堂食噶啦。咁應該我諗再喺街度要即係封窗路餐咁嘅機會就應該冇噶啦。咁但係對飲食業嚟講咧，其實就絕對唔係好消息嚟嘅，因為我哋過去嗰14日咧，其實喺四人一台。淨係得五市，仲要50%呢個限制之下咧，其實都係即係唔夠錢交租，又唔夠錢出糧，因為咧都係得30%生意到。咁而家再收緊到去2%咧，其實對我嚟講係收入都係即係繼續下降。咁所以都係非常困難經營。如果仲係咁拖落去，不斷咁七日又七日，七月又七日咧。咁其實都真係睇唔到出路啊，好擔心嘅，成個餐飲業都 係都想問翻啲即係實際啲嘅情況先，因為聽日係啦，恢復翻日間嘅堂食啦。你頭先都講啦，就係、是、但係新規定咧，就係唔可以多過兩人一台。咁變咗咧，其實對於一啲餐廳嚟講，即係再收緊到兩人一台，個生意係咪真係做得翻咧？其實同齋做外賣有冇分別咧？ 咁一定會有翻啲生意嘅。咁睇個，當然唔同食肆面對唔同嘅困難啦。越細間嘅鋪頭，其實佢成間鋪頭都係得幾張台嘅，咁可能佢做極都係得10-8客嘅啫。咁所以咧就多唔得好多。咁但係就相對於過去呢兩日係根本冇得做咧，咁就點都係多翻少少嘅。因為你做外賣又好，做多10-8客又好，其實個同事都係翻咁多個翻嚟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多返啲少少呢都係幫唔到我哋生存落去囉。 嗯，咁但係即係睇唔同規模嘅餐廳食肆呢，對於兩人一台嗰個影響都可能唔同㗎。即係譬如我知你自己都做酒樓啦，咁變咗如果兩人一台，咁酒樓嚟講其實係咪會都好影響到生意呀？或者係即係你預計會得返幾多嘅營業額呀？比正常嚟講 哦。我自己估計咧，營業額咧就係、是、成個餐飲業嚟講啦，喺咁嘅即係規定之下咧，應該都係得正常嘅2-3%嘅啫。 嗯。 咁酒樓當然係有影響啦。咁但係反而酒樓啲台喐得啊，同埋地方大啊。咁好睇你自己嗰間酒樓有幾多細台喺度啦。如果你能夠行多啲細台出嚟嘅，咁咪個影響咪微啲咯。但係即係反而小店咧，佢真係得咁多地方啫嘛，台與台又話要1.5米，咁就真係基本上冇得變魔術嘅，咁就冇做唔到幾多個客，就係做唔到幾多個客噶啦。不過我覺得咧，而家其實即係喺咁嚴苛嘅規定下咧，其實真係唔係講做得翻生意嘅，真係叫做解決咗市民開餐呢個咁迫切嘅問題先嘅啫，咁所以我哋都好期望政府真係要早啲出嚟講，究竟係唔係對行業會有補助呢？點補助法呢？因為有啲行家都話，就算要借錢出糧，因為今日都7月30號啦， 咁你要借幾多，要捱幾耐咧？咁冇數計咧，都真係唔知點面對落去咯。 係，因為之前咧就係呢兩日咧就話全日都禁堂食啦，咁所以都睇翻啲報道咧，有啲餐廳咧直頭覺得計個條數咧係開咧，不如唔好開啦，開可能仲蝕啲人工啊、材料錢添，可能有啲人直頭唔開啦。咁亦都睇報道咧話你自己閣下嘅集團都有一半嘅食肆休息喎，咁嚟緊好啦，聽日開始可以做翻呢個日間嘅堂食兩人一台啦。有幾多人？有幾多餐廳會決定開翻鋪咧？ 都好睇每間餐廳自己個規劃。我自己估咧，就因為大家我哋餐飲業都見到呢兩日冇開堂食，對個社會影響都大。咁包括我自己公司在內，都頭先我同同事傾咗好耐，都大致上都會聽日開翻曬嘅，即係睇一睇嗰、那個情況係點。咁當然我哋都自己都知，其實嗰個成本都好難計嘅，即係因為根本生意係好難預料。咁政府亦都呼籲大家就喺在家工作，我哋都明嗰個抗疫嘅需要，所以可能根本咧開翻生意都唔會多嘅。咁但係即係喺呢個咁嘅咁困難嘅抗疫情況下，大家都係見步行步，咁盡量做得幾多得幾多咯。 係啊，又另外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啦。嗱，今日下晝一點幾咧先至宣布話，聽日咧就開翻日間嘅堂食。啊，其實你哋喺安排人手或者材料補貨方面做唔做一次啊？ 這個呢就比一般市民想像可能稍為易啲嘅，因為我哋過去幾個星期或甚至幾個月呢都已經開始習慣咗呢種成日要改變嘅營運方式㗎啦，因為政府都成日宣布呢樣宣布嗰樣，咁啲同事可以講都慣咗，咁加埋呢譬如你講人手呢，其實我哋餐飲業都好淒涼嘅，都真係手停口停嗰種，咁過去呢兩日冇得開工呢，其實同事都好擔憂，咁一聽到有得開，一call翻開工咧，其實大家都係開心嘅、雀躍嘅。咁所以其實要翻翻嚟就唔係話想象咁難。材料咧，如果有做外賣咧，其實都係要入食材嘅，係多係少嘅啫。咁況且供應商其實呢排都簡直係癱瘓，冇生意做。咁一話落翻貨咧，幾難都盡量諗辦法送俾你嘅。咁所以應該我哋自己嘅餐飲業能夠解決到個問題，我哋都會解決到佢咯。 有冇少少覺得即係兩日嚟一個急轉彎，好似？要適應，即係飲食行業要適應，都可能要真係有一定嘅機動性，係嘛？ 係啊，即係而家我哋我同同事講，都係而家係鬥嗰個機動性，鬥快速嘅，即係冇辦法嘅，因為一來疫情個性質本來就係好突發嘅。亦都係冇得去考慮太多嘢嘅，即係我哋過去咁多次政府嘅有新措施咧，就算我哋飲食業商會做主席做會長咧，都冇咩機會諮詢我哋嘅。咁因為佢實在係需要好急，個性質就係咁。咁就好多時，所以唯有就係出咗嚟事後，我哋先反映到意見俾佢咯。咁好彩佢依家都肯即時改啦。咁但係。即系事实上都系要配合住，都系有啲难度嘅。 嗯，我见有啲饮食业咧已经开始同业主倾紧减租问题啦。而你所知，其实有冇业主肯减俾餐饮业啊？ 嗱，我哋全个行业都一定系冇钱交租嘅，因为今个七月份咧，基本上除咗第一个礼拜咧，之后嗰三个礼拜都系喺疫情同埋喺严格嘅规管之下做生意，咁收入系低咗好多嘅，咁。所以一定係全部都同業主傾㗎啦。咁我哋而家直頭唔係講減租嘅，係哀求咁業主係呢段時間免租嘅，因為根本你係冇錢交租。咁但係咧，我哋聽翻嚟咧，就基本上未聽到邊個業主話會減，即係好個別嘅。如果話會減，咁咧都係普遍嘅回覆咧，都係話睇下七月份最後條數點先啦咁。咁但我相信业主其实都睇都明白嘅，因为一睇条数咧，真系跌八九成系好夸张嘅。咁即系其实所以咧，如果即系呢几日我都成日答啊，有冇话估计有几多结业啊？咁其实咧有几多结业咧，唔系我哋餐饮业自己决定嘅，系即系好大程度睇下业主究竟佢系唔系即刻拉人封艇。有啲又話要 cut 水電煤，又話 cut 冷水，咁咧你就基本上只能夠即時死亡。咁希望就網開一面，呢段時間即係大家希望捱過佢啦，但係免租啦，咁第日復甦嗰時咪 即係有租交返俾佢囉。 係早前我哋就同啲零售業傾過啦，就話有啲業主呢即係因為見到啲租户俾唔起租呢，有啲法律行動啊。有冇業主採取法律行動去對飲食業啊？ 餐飲業界肯定有啦， 都有嘛。 即係有即係法律行動係一種啦，咁配合住法律行動，頭先我都講啦，即係熄你冷水啊，又話 cut 電啊，呢啲都有時有所聞嘅。咁即係按法律，咁業主可能按住嗰個合同就係冇得講嘅。咁但係即係咁樣去一拍兩散，係唔係好犯法呢？咁我諗業主佢自己都有自己盤數要計咯。咁當然，我亦都覺得又唔可以話淨係怪業主嘅。合約又簽咗，咁同埋可能佢又按咗要供樓都唔出奇。咁但係大家而家咧唔係話邊個贏邊個輸，係要一齊諗辦法點樣一齊捱過佢。等復甦嗰陣時先有得一齊享受到嗰個喜悦咯。唔係就死咗一邊咧，大家都係唔掂嘅啫。 好，唔该晒黄杰龙，多谢你吓。黄杰龙咧就系稻苗学会嘅会长嚟噶。各位听众听到呢度咧，大家又有咩嘅意见咧？无论你系咪餐饮业又好，又或者系你都可以讲下咧，即系呢两日嗰个嘅食饭经验啦，又或者系听日咧，政府就系决定恢复翻日间嘅堂食啦。大家又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继续咧，今个星期咧净系讲 TM， OK？ 因为 TM 咧系好值得讲嘅一个音嚟嘅，因为佢系一个好多变嘅音啦。OK， 上次我讲 TS， 咁我今日讲咧 ST 咯。ST 通常咧，我哋 TM 咧，如果喺个字头嘅时候，而嗰个音节咧又系重音嘅时候咧，我个 TM 咧系有好强烈嘅，好似有少少喷气嘅声音。我听一次，譬如我话。T-A-K-E, take, take, take it, okay, take it. 咁个 t 咧就系、是、几一个喷气嘅声音嘅 ，OK。咁但系如果我前面有个 s 咧，好似 S-T-I-L-L， 我通常咧就会读系 still, still, still。咁听落去有少少似咧我哋广东话嗰个 D-M 咁嘅，咁就唔会读成 still, OK。我自己本身的理論就是我好像 SM 已經蝕了一點氣了，所以後面的 TM 我就不用噴氣噴得那麼厲害，那聽下去就是 still， 比其他例子譬如我吃牛扒 steak steak steak， 那我就不需要讀成 steak， OK， yeah, steak 這個要大家平時留意一下， OK， 就不需要是噴氣噴得那麼厲害， OK， 就是我想講的地方就是一個音雖然大家都叫做一個 T 音，但是呢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 situation 旁边的声音有不同的时候呢，我未必是用同一个方式去读的，大家呢要花点时间用多些耳仔聆听听一下究竟人家真的是怎么说的，下次再继续讲个 TM，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呢，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O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52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唐女士喺度。 系你好啊， 你好啊，请讲。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依家系咪仍然继续有啲人咧系唔使检疫嘅嚟香港？ 有啲豁免檢疫嘅人士嘅仍然係有一個系列咧，就係、是、即係可能政府認為咧，佢對於即係市民嘅一啲貨品供應啊，日常貨品供應係有必要性嘅。咁佢哋咧一啲譬如啲海員啊，一啲貨運員咧，仍然都叫做所謂叫做豁免檢疫嘅。咁但係而家政府有新措施咧，就係有多少少嘅一啲限制啦，即係檢測嘅限制咧。 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用啲快速測試咧，我相信唔需要咁耐時間啦。因为你喺个喺社会咧去去推出咁多所谓好加辣嘅政策咧系冇意思嘅，即系呢啲叫赶鬼出赶鬼入。你嗰个源头你冇截咧，你整咁多嘢都系嘥气。同埋佢依家睇到啲市民咁惨喺街度食嘢咧，咁就推出就话可以即系改翻啊日头食啊，同埋系咪今日话即系俾啲社区会堂俾啲人去？食嘢啊！ 系啊吓， 咁我想问啊，社区会堂系室内地方嚟噶嘛？ 嗯。 吓、啊，咁餐厅都系室内地方嚟噶嘛？咁有咩分别啊？ 嗯。 反而啲餐厅，其实我睇到有我去过好多餐厅咧，佢哋真系都尽量咧系整啲间板啊咁样。咁我另外提议就系啲人去餐厅食嘢嘅时候，即系尽量减少交谈咯。 系呢、這个政策有冇影响到你啊？ 我就唔系好影响，因为我系做 part time， 我喺 home office 嘅。咁、嗯、但系我见到，即系坦白讲，我见到啲香港政府啲官员去做嗰啲政策咧，佢推出一样政策出嚟咧，佢唔系谂个大图画，亦冇配套。嗯、即系头先我听到头先嗰位先生，即系餐饮业系咪嗰个讲，即系关于啲啲食肆佢哋嘅损失啦。 嗯， 佢哋冇谂，好似政府冇谂到咧。被牽涉嗰啲人嗰啲損失同埋嗰啲嘅負面嘅影響，可能失業啊，佢哋冇配，佢哋冇去積極諗、 嗯， 所以其實係好多連鎖嘅影響咯，係政府係冇諗到咁、嗯，即係我唔知道點解人哋啲政府可以咁諗，佢哋係佢哋都係讀好多書，我哋交到、交多税，咁所以我覺得係我唔明白咯。 OK， 多謝曬唐女士嘅電話啦嚇，咁、我哋繼續聽其他聽眾啦，有胡先生喺度。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是胡生。我咧就是一位退休人士嚟嘅。咁咧就我想讲下咧，就系我离开咗香港，即系移居去第二度三年咧，见到香港，我而家我自己嘅第一家园，香港政府班高官嘅做事模式咧，好心痛。 你介唔介意讲你移居咗边度，或者嗰边嘅抗疫情况系点样噶？ 系啦系啦，我咧就三年前咧就四年前退休咗四年，咁啊三年前咧，咁我就移居咗去槟城。 哦，系马来西亚。 咁啊香系啦，去咗槟城。 嗯。 咁样咧，我就想讲下咧，就系话喺今次呢、這、一个，即系话突然之间宣布禁呢一个入口堂食啊。 嗯。 我觉得咧，就香港嘅高官咧。實在咧就係好離地，又或者佢哋根本咧、就係冇將以下呢兩個英文字咧、放喺佢整盤嗰個政策嘅考慮。呢兩個英文字咧、就叫做 we care， 係 我意思咧就係、 在乎大家啦。想問一下馬來西亞有冇啲類似呢啲封鎖啊，或者係禁止餐飲業開業嘅啲措施咧？ 馬來西亞嘅禁止啊！是由3月18号开始，怎样禁呢？是全禁。它全禁呢就是说所有餐厅都要关，但是同时间它的配套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行业呢能够在家工作的呢都要在家工作。但是有一些很 critical 的，即例如制造医疗物品的工厂呢，佢哋要申請一個特別嘅牌照，咁佢就可以繼續咧嗰個工廠咧有限度運作。 嗯， 但係咧餐廳閂咧係足足閂咗超過個半月嘅。 嗯嗯。咁有冇令到市民食飯個安排都有啲困難咧？即係如果餐廳閂咗個半月。 可以咁樣講，就係話咧，影響一定會有。咁、但係咧，大部分嘅人咧，因為始終人哋嘅地方大咧、大部分嘅人咧，佢哋都可以係買到外賣啦。 明白。 同埋咧，有呢一個足夠嘅地方或者係空間咧，可以俾佢哋呢一個食飯。 系好啊，多谢晒啊，胡先生都分享咗喺槟城嘅一啲抗疫嘅经验啦。跟住落嚟，仲有陈先生喺度啊，陈先生。 诶，你好啊。 你好，请讲。 就即系我认为啊，就恢复翻堂食都唔系即系冇问题嘅、但系你即系政府啊，或者嗰啲餐饮业嗰啲人，你要呼吁下市民，如果去堂食嗰阵时咧，你喺呢段疫情期间，即系要克制下，唔好话一路食一路讲说话，咁你变咗可以减低咗风险。 嗯， 即系如果你太措施太，如果而家好似两个人一台。咁你有啲小型嗰啲餐廳嗰啲咁，或者飲食嗰啲，咁你做得十個八個人咁樣，根本上都幫唔到佢哋啦，係咪啊？ 嗯， 啊， 好啊，吓多嗯，多谢晒陈先生嘅电话先啦。咁其实政府喺推出听日日间恢复堂食嘅政策之余咧，都有啲呼吁嘅。咁就呼吁餐厅咧就要再遵守翻即系以往嗰啲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啦，以及咧就系希望啲餐厅咧尽量安排单向座椅，避免面对面嘅接触，同埋咧唔安排搭台服务等等咧，去到减低传播病毒嘅风险噶。咁唔知都希望呢啲餐厅可以遵守翻啦。好啦，我哋自由风呢一次嚟到呢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接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接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过了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76跌1.4，港交所362.6跌4.8，吉利汽车16.26跌1.6。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领智金融、东银国际控股、智星集团控股、法乐集团、巨京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 GHW International、 GT Steel Group、 建鹏控股、智易控股、胜利管道。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5，日元105.08，瑞士法郎0.914，加元1.341，人民幣7.004，英鎊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663。港金現價報18,050，比上日收市跌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58美元，卖出1955.79美元。港汇指数是106.4，无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繁忙嘅，龙尾近牛头角港铁站。观塘道去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喺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車多，車龍排到青衣西北交匯處。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擠塞，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一段嘅交通係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的立雄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安法十问。 警方调查涉及国安法案件时，获特首或获授权人士批准，可截取通讯同秘密监察。 實施細則進一步指出，在特殊情況下，律師和當事人的通訊和會面亦都可被截取和監察。這個做法和《基本法》第三十五條指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有沒有矛盾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所谓法律专业保密权。这个法律专业保密权呢是适用于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的通讯，即是说呢律师和当事人的通讯由于呢是受到这个保密权的保护，所以呢就不可以在日后呢被要求話提交俾法院作為呢個呈堂嘅證據嘅。法律專業保密權咧，同呢個截取通訊咧又有一啲嘅聯繫，但係就唔係話直接係同一件事。咁根據現有嘅截取通訊條例咧，法院咧可以授權警方咧係去對於律師同埋佢嘅當事人嘅通訊咧進行截取嘅。條件咧就係咧呢一個嘅通訊咧，是涉及到这个律师本身都有参与这个刑事的罪行，或者这个律师和这个当事人呢是通过这个通讯呢尝试去进行某一个的刑事的罪行。除非这些特殊的情况之外呢，否则呢法院都不会批准对于律师和当事人的通讯进行这个截取通讯。现在这个国安法里面的实施细则呢亦都是一样，就是说呢除非这些特殊的刚才讲到的情况之外呢，否则的话呢就不会呢可以进行这个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的通讯的截取。但唯一和现有法例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由呢行政长官去授权在这些特殊情况呢是进行截取通讯，就不是由法院授权。但是个结果呢亦都和现有法例一样，就是说即使截取到的通讯，他都不可以呢是被用为这个法院的呈堂的证据的，如果它是受到法律专业保密权的保护的话。 香港大律师公会执委罗敏聪， 要理解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先要看一看究竟基本法三十五条里面的条款讲了什么啦。他说香港居民是有权得到秘密的法律咨询，其实也是代表了是我们对这个法律专业特权的保障。什么为之法律专业特权呢？其实并不是律师的特权，这个特权其实是律师的当事人的特权来的。这个特权就是保障他们在跟律师去拿这个法律意见的时候，是不需要担心自己所讲过的东西或者是披露的文件呢将来是有机会呢被其他人呢是截取或者获得，他们呢有权呢可以将里面的内容呢是绝对保密的。而这个呢亦都是我们香港法治法制底下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咁但是刚才我们考虑过的第43条第6款同埋个实施细则里面呢提及过的情况呢，就会对我们这个的法律专业的特权呢就会有影响了。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一直香港以嚟呢係有一個嘅截聽專員嘅制度啦。舊有嘅制度底下，任何機關例如警方佢哋需要去進行截聽嘅話呢，佢哋係需要向呢一啲本身係法官嘅截聽專員呢係去申請許可同埋授權嘅。咁但係喺國安法嘅情況底下呢，咁我哋所謂嘅互相制衡啦同埋監察呢嗰個制度呢就冇咗啦。因為喺國安法嘅情況底下呢，特首既是维护国安法有一个角色，是这个国安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同时间他也有权是去给这个批准，给这些执法机关是去拿这个许可去进行截听的。在这里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没有了那三位独立的法官，以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去进行互相监察和是制衡的。这一样东西就会令到我们会有忧虑。更重要的就是在国安法的情况底下，里面写得很清楚，它的条文的解释权最后是在全国人大常委那里。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究竟那个法例他日会怎样给他们去演绎或者是理解的。所以刚才提到的实施细则同埋国安法43条第6款呢，係会对我哋喺基本法下有关法律秘密咨询嘅权益呢係会有矛盾同埋有影响嘅。 国安法十问。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呀？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 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很多时候我们错失的机会就是本来赚钱跟着不走，因为你认为赚不够，跟着它跌回你就更加不沽了，因为、 啊 我本来赚四毫子我都嫌不够的，现在赚两毫子不通、这些我们俗语叫什么阿懒卖猪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你问我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时间嚟到傍晚嘅6:45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铭喺度。陈泽铭你好， 好，大家好， 系嗱，继续讲讲疫情啦，好嘛？陈泽铭， 好啊。 嗱，今日咧就系本港新增149宗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个案，其中咧145宗系本地个案，呢、两个数字咧都再创单日新高啊，陈泽铭。 系啊， 咁所以都见到咧就公立医院啊，公营医疗系统嗰个嘅承担能力咧系越嚟。越重嘅吓，咁见到好多嘅负压病房啦，成日都讲话负压病房、负压病床嗰个占用率咧80%啦，真系爆满啦咁。咁至于咧就二线病房都要用啦，咁再嚟啊，再有新增嘅确诊个案，而家咧都有好多嘅报道就系话咧新增嘅病人咧就冇办法咧及时送院，咁点算呢？嗱，今日咧医管局就开咗记者会啦，咁就话会启用呢个亚洲博览馆做呢个嘅社区治疗设施。咁咩叫呢个社区治疗设施呢？都系接收病人嘅吓，咁但系咧就用上咧就 系 亚博馆嘅一个场馆啦，去到接收一啲咧可能系年轻啲，同埋咧个症状咧系比较轻微啲嘅一啲病人噶。咁而家医管局就讲紧咧就话嚟紧2至3日之内咧就会启用到呢个设施啦，同埋咧就会接收咧就系18至60岁嘅确诊人士，同埋咧就会喺呢个亚博馆咧就做分流。如果系严重嘅会送翻去医院，如果系轻微嘅咁可能咧就部分可以送去鲤鱼门嘅一个社区隔离设施嗰度吓。陈泽铭。中醫就有一些新的方法去到接收病人，是不是好事呢？ 我想起碼即係我作為一個非醫療專業的人去看呢件事咧，我最擔心的咧就係有大量的病人，有些係懷疑有病的病人混埋喺一笪地方度。作出一個交叉感染，即係如果我作為一個懷疑未確診者，夾硬運咗我落去同一班真係確診者一齊咧，我反而擔心嘅。咁所以咧，即係邏輯話俾我哋聽啦，如果可以有一個適當嘅分流，一級、二級、三級唔同病徵、唔同嚴重程度嘅人咧，去唔同嘅地方。咁頭先提到啦，依、這個叫做一個社區治療中心啦，咁佢亦都唔係一間醫院啦，咁亦都有一啲社區嘅隔離設施亦都有嘅，其實三類唔同嘅設施，再加上醫院去處理，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呢樣嘢。 可能陳澤銘同好多聽眾一樣。操作问题啦，同埋去到呢个嘅社区治疗设施有冇可能再有其他感染嘅风险咧？大家非常之关注嘅，所以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天水围医院副行政总监李立业啊，李立业你好， 系你好，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嘅亚博馆嘅社区治疗设施咧？头先我哋大概讲过啦，系接收即系第一批接收到500名病人，咁但系呢个地方我嚟接收咩人，同埋我嚟做咩嘅咧？系喂， 是啊，李立业的电话可能接收有些问题。咁根据头先他们记者会的资料显示呢，咁其实他们希望呢就有个分流啦，咁将呢就是60岁以上的病人呢留返喺医院嗰度。咁其实亚博馆而家接收緊就係18至到60岁嘅人士病人啦，係讲病人㗎啦。咁同埋呢就会分做所谓三个一个水平，三个程度係啦。系阿李立业喺翻度啦，不如介绍下我哋刚刚讲到呢、這个接收去亚博馆嘅病人咧，分做三个一个水平嘅，系点样分法呢？ 嗱，其实就本身咧，都佢个病人嚟咧，就全部都系确诊噶啦，咁有确诊同埋初步确诊，咁就唔会有怀疑个案嘅吓。咁佢嚟到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系做一个初步嘅分流啦。咁分流我哋咧都分佢做可能系 level 2, level 3 啦，即係三級咁樣啦。但我簡單啲嚟講，就係穩定同埋唔穩定。例如有一啲比較上穩定嘅病人，可能佢個血壓、心跳啊，甚至個血液含氧量，或者佢照咗 X 光出嚟都係有肺炎嘅情況呢，我哋就叫 level 3 啦。咁呢啲我哋就需要轉送返佢去啲醫院嗰度嘅。咁另外我哋穩定嘅病人，例如 level 1, level 2 level 1即係話佢冇乜症狀嘅，冇發燒嘅，個肺清嘅。咁 level 2就係話佢亦都肺清，但可能有些少症狀會發燒，呢兩者呢都會留喺亞博嗰度嘅。咁第一類呢 level 1即係如果佢都係繼續係冇發燒同埋穩定呢，我哋就會過48至72小時呢就可以送佢去呢個鯉魚門度假村嗰度㗎啦，即係個 CIF 嗰度。另外啲病人就會喺我哋度繼續治療啦，繼續就去監察啦， X 光啊，抽血，咁即係好似醫院個療程咁樣。假如佢能夠達至個深喉唾液兩個陰性咧，就可以出院噶啦。 嗯，嗱，呢個涉及咧分開等級咧嘅病人咧，咁都要涉及密切咁去監察住佢哋個身體狀況變化。其實你哋醫管局會為呢啲嘅病人提供點樣嘅一個密切監察，去到決定佢可能嚟緊啊去鯉魚門啦，定係翻去醫院咧？ 嗯， 嗱，其實佢如果係佢嚟到嘅時候係比較差嘅病人，咁我哋咧都會有醫生護士呢係佢好近我哋個分流站嘅，我哋都會密切監察佢，呢個係真係有醫護人員。另外如果比較穩定嘅病人呢，咁樣佢哋就會有一個嘅直情有一個床位啦，咁佢本身我哋都容許佢可能有啲活動嘅。咁另外我哋每日呢都會亦都有視像或者係電話嘅通訊同佢去溝通啦，會好似巡訪醫生會打俾佢啦，同埋我哋亦都會係有一啲叫做 e-health station 啦，我哋就變咗每日呢都需要有特定嘅時間，就希望佢去嗰度呢就度個心跳、血壓啊、探熱啊、血液含氧量，咁就直接呢就會智能咁樣就送到去我哋個 nursing station 嗰度嘅。 明白，李立業啊，陳澤銘啊，想問一啲具體啲嘅嘢，嗱，譬如喺嗰、那個亞博館裏邊咧，有啲咩設施嘅？譬如好簡單講，有冇 WiFi 噶？第一個 有啊，梗係緊要啦，WiFi 重中之重，咁我哋就都處理咗。咁其實嗰度嘅 WiFi 信號都好好，亦都係即係可以容納到比較多人喺嗰度，因為佢本身個場館之前是被人是一个 stadium， 是一个演唱会的。咁另外入面我今日都有提过比较特别，就我唔能够即係完全当一个好似医院病房嘅。咁所以呢啲病人呢都会有佢嘅一个 common area 啦，我哋会有一个佢休息嘅地方，有啲 sofa 啊，有电视咁样嘅。 明白。 另外我哋亦都会即係预留一啲地方呢可以俾佢舒展一下啦咁样。同埋我哋亦都个灯光上会做返一啲 daylight cycle。即等佢都知道出面係天光啊、天黑啊咁樣等等之類嚇，同埋最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嗰啲嘅床單啊、被鋪 linen 咧，我哋係希望佢被幫我哋去收拾嘅，咁啊從而自己再鋪翻。咁其實就唔係話我哋唔想做服務好啲，而係我哋希望即係有啲活動等佢可以舒展一下咯。 明白明白。 但係李立業啊，即係始終呢啲係有確診咗嘅新冠患者、新冠病毒嘅病人啦。咁佢哋個活動空間係點呢？如果佢哋有太多活動空間嘅時候，會唔會增加咗感染嘅機會啊？ 嗱，其實就冇嘅。我哋主要嗱咩定義為一個嘅交叉傳染，就係可能你有呢個病，我冇呢個病，就可能會傳染啦。咁而家佢哋都係一個確診嘅病人呢，咁其實所以我哋就唔存在一個嘅交叉感染，其實反而我哋最重要呢都能夠喺嗰個區域上，即係病人區同埋職 我哋能夠分得好清楚，同埋個通道分得好清楚，咁啊令到我哋員工唔會感染啊，或者其他嘅合約員工都唔會有任何危險。我就認為呢個反而重要。我諗病人喺入面呢，我自己覺得佢哋有適當嘅活動啊，又或者佢哋喺入面用餐呢都係安全嘅。 即係話其實佢哋可以自由喺個呢個社區治療設施嗰度走動嘅。 係，佢哋係可以嘅。不過當然我哋都會有一啲鬆靈，我哋係會即係需要有一個要求啦，因為我諗個 唔 係話個感染控制，而係反而可能係個男女嘅性別嘅關係啦。 明白明白。咁譬如佢哋食物方面啊，又或者去啲衛生設施啊，去洗手間啊嗰方面設施係點樣嘅咧？ 係食物就會由亞博館提供啦。咁其實就一日三餐都冇問題嘅，佢哋都喺個呢方面都做得可以幾理想嘅。咁另外就洗手間，佢嗰度有31個洗手間嘅。咁我哋如果計翻咧500張病床咧，其實大概16人一個洗手間。以我哋經驗或者一啲國際標準都係適合同足夠嘅。但係我哋如果覺得咧真係未必咁理想咧，我哋已經都係預留咗空間，有一啲流動嘅廁所可以擺喺度㗎啦。咁另外 shower 都一樣，我哋都係用一啲流動嘅 shower。咁必要時我哋都可以係一路一路咁樣增加嘅數目嘅。 系嗱，呢个咧就系一个社区治疗设施啦，咁就并非医院嘅负压病房啦，因为医院嘅负压病房系有一个好频密嘅一个换气嘅程序啦。咁呢个社区治疗设施又点样咧？个风险点样去减低感染嘅风险咧？ 哦，嗱，因为咧本身咧，如果用翻我啲 air change 个气流啊，而喺16转啊、12转，呢个其实系 apply 喺医院一啲比较细嘅空間啦，即係唔可以叫細啦，即係病房嘅空間。但係如果以一啲咁大型嘅地方咧，其實我哋唔可能係用一個 air change 去量度嘅，因為佢本身根本6米高，佢成10多萬平方尺，冇可能話一個 air change 才可以喺咁短時間做到。咁我哋都會用量度嘅單位啦。之前講 頭先聽唔到，量度單位係乜嘢啊？ 是一个量度的单位，就是 liter per second per person 啦。咁其实世界卫生组织都讲过话40至80嘅。咁我哋都计算过，如果要达到要明听到80呢，其实我哋呢一个嘅场馆开温呢係 up to 2000人都得嘅。咁所以现时我哋病人加埋我哋嘅医护人员呢、這个係可以明听到。咁所以变咗个 standard 上係同医院嘅一个12个 air change 呢係相约嘅。 嗯，明白。而家阿李立業，而家就係初步駐場嘅醫生或者醫護人員有幾多個度啊？ 嗱，我哋而家駐場嘅醫生會有14個，另外我哋個護士大概50個度。咁我哋都隨住一路個服務，如果真係需要啊，預咗個疫情，如果有任何嘅變化咧，我哋都可以係繼續會有一啲嘅調配嘅。咁其實我哋都係已經都係 back up 咗噶啦。 明白明白。 我以一个病人嘅角度去到睇呢个设施啦，即係譬如我自己确诊咗，我被送到呢个亚博馆，其实会遭遇到啲乜嘢嘅一个嘅程序呢？咁而最多会喺呢个嘅亚博馆嘅社区治疗设施留几耐呢？ 嗱，佢病人嚟啦，其实而家大部分嘅病人都係稳定嘅，咁佢嚟到就会喺我哋嗰度就会分配一个床位啦，咁就喺嗰度住啦。咁佢有任何症狀，例如佢有發燒啊、咳啊、流鼻水啊，或者佢一啲嘅，就算有一啲長期嘅病患嘅藥物，我哋都可以俾到佢嘅。咁佢就喺我度住啦。咁就每日嚟講，我哋都會要佢留一個深喉唾液啦。咁另外當然佢隔日都會有機會做 X 光啊、抽血呢啲，咁同醫院冇乜分別嘅。咁如果佢個深喉唾液係能夠可以隔24小時有兩個陰性，又或者如果佢個血液嗰度呢係有抗體嘅話呢，咁佢符合嗰個 criteria 佢都可以出院嘅。嗱，咁其實我相信佢而家個住院喺我哋嗰度呢好難講，我頭先都講過話有一啲可以去鯉魚門啦 ,CIF, 有啲會住喺度。我哋以假定住喺度嗰度為例呢，而家通常大概嘅住嘅日數大概係兩個禮拜左右，咁我預計可能兩個禮拜到啦。 明白。 好啦，咁又問下啦，因為呢就而家每日個都連續9日啦，每日新增嘅確診個案呢係超過100宗㗎。咁而家第一批嘅喺呢個第一號場館啦，咁可以容納到第一批500個病人啦，咁但係可能預料好快就會爆滿㗎喇。醫管局點樣去應變呢？ 嗱，其實我都之前都講過啦，除咗話呢五百個病床啦，咁其實加埋鯉魚門嗰度，我哋都有成差唔多850個病床。咁加埋現有我哋而家咧個醫院嗰度，其實個 capacity 都增加咗超過 50%。另外一方面咧，其實而家我哋隨住可以有一個血液嘅抗體嘅測試啦，同埋其他一啲嘅修訂咧。其實我哋個流轉咧都係其實係快咗，同埋我亦都相信咧，現時亞博當我哋慢慢收上去，又或者係鯉魚門嗰度一路都會流轉。我呢件事我自己個睇法上都係未必話純粹一個簡單嘅成數嘅。咁但係另一方面，當然我哋如果都要預備最壞嘅情況咧，咁我哋其實都預留咗 Hall 2 啦。咁其實有另外一個地方，我哋都可以去伸延我哋嘅服務。咁嗰度都可以提供更加嘅病床。咁我模式上都會係同而家亞博即係 Hall 1一樣嘅。 嗯，最後半分鐘到啦，問一問個即係基本啲問題。因為之前都講啦，即係接收60歲以下嘅病人喺呢個亞博管道嘅，點解呢個60歲嘅分界呢？ 因為60歲以上，我哋根據數據咧，佢哋就其實咧入咗院之後，佢哋個會惡化嘅機會咧係比其他歲數係高嘅嚇。咁樣我哋呢啲病人，我哋都必然係要盡量佢留喺醫院，喺一個比較好嘅環境之下接受治療，同埋如果有任何惡化咧，都可以有更加進取嘅處理同埋治療咯。咁但係你話60歲以上，其實其他佢個病又多咧，其實始終個治療都係難啲嘅喺亞博。 OK， 好啊，多谢晒你啊，李立业。 好，唔该晒。 系刚才接受访问嘅咧，就系天水围医院副行政总监李立业啊。咁我哋都密切留意住啦。咁嚟紧两至三日咧，就会启用到呢个亚博馆啦。运作系点咧？大家拭目以待啦。听一节七点钟嘅新闻先。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5宗嘅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02宗属本土感染，新疆占96宗。新疆乌鲁木齐当局决定对抵达当地的人实施分级分类防控，将会严格查验14日内健康码资讯和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其中从高风险地区抵达的人需要集中医学观察14日，至于从低风险和中风险地区返回的居民，要持有相关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报告，并且提前联系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另外，乌鲁木齐副市长说，目前全市各类批发市场蔬菜量充足，价格稳定。天气方面，位于菲律宾以西的季风低压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4度或者以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6至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海面有涌浪，亦都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现在只是隧道入口比较多车些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呢，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面对家人离世，丧亲者可以怎样疏导哀伤的情绪呢？及早介入哀伤辅导，可以有效预防发生情绪问题。星期五的精灵一点将会介绍护卫天使哀伤辅导服务。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啊！吓，嗱，呢个立法会选举嘅提名期咧，听日就结束啦。咁就喺咧系提名期结束前嘅一日，今日咧吓，咁有12名嘅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嘅参选人，就俾选举主任咧就裁定佢嘅提名无效吓。咁啊，12人包括边几个咧？咁包括公民党4名嘅参选人，就系杨岳桥啦、郭荣亨、郭家麒同埋郑达雄。另外仲有6名人士咧，就之前就以抗争派嘅名义咧就开过记者会嘅，包括就系黄之锋、岑傲辉、袁家卫、梁访维、何桂南同埋刘永康。另外仲有咧就喺会计界竞逐连任嘅梁继昌，以及咧系热血公民嘅郑锦满。咁呢12名人士咧都系被裁定佢哋嘅提名咧系无效，咁啊即系坊间都即系俗称为即系冇咗呢个嘅选举嘅资格啦。咁见到呢个事件系消息系公布咗之后咧，咁其实特区政府咧就发咗一个稿啊，咁就话支持选举主任就住若干立法会选举嘅提名人咧嘅提名无效呢个决定，咁啊讲到话咧系个问题咧，就系呢啲嘅参选人咧系咪拥护基本法同埋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啊？因为咧佢就睇到咧就话有啲嘅人士咧就系支持香港独立啦、民主自决啦，又或者有啲人咧系寻求外国政府、政治组织干预香港事务啦。亦都有啲人咧系原则上反对咧就系国安法，同埋咧就将佢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喺香港实施。亦都有啲人咧就系话表明意图喺确保立法会占多数之后咧，行使议员嘅权力无差别咁否决政府嘅立法建议啊、任命同埋拨款等等，迫使政府咧系接受若干嘅政治要求，以及咧就系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等等呢啲嘅问题。咁政府嘅稿就话咧呢啲嘅人士咧唔可能真诚咁拥护基本法，所以咧就唔可能咧履行立法会议员嘅职责。中聯辦咧亦都發出咗一個嘅新聞稿，咁都有去重複到以上嘅啲論據啦，兼且就形容咧就係呢啲人為咗癱瘓特區政府、顛覆國家主權、全面攬炒香港而嚟，點可能真誠咁擁護基本法同效忠國家、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呢？承擔重要憲制責任嘅立法會機關咧，起容呢啲嘅圖謀毀掉一國兩制、毀掉香港繁榮穩定嘅無良之輩登堂入室。呢、這個就係特區政府同埋中聯辦嘅聲明啦。至於咧，就係有四名嘅參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嘅公民黨咧，佢哋嘅主席梁家傑咧就頭先開咗記者會啦，連同一眾嘅公民黨成員，咁就形容咧港人嘅選舉權同埋被選舉權咧受到好大侮辱、破壞同褫奪。唔会有咩悬念咧？一国两制已经唔再存在吓。不如阿陈泽铭，你又讲下你嘅评论啦，对呢个事件。 好啊，我谂首先个重点有两个概念，我谂都要讲一讲嘅，就系头先提到咧，系以真诚拥护呢个字啦，基本法。第二个就系效忠特区嗱。 擁護的意思是什麼呢？咁好明顯啦，即係如果你是反對基本法嘅，如果我行出嚟話我唔相信基本法嘅，我覺得基本法係冇用嘅，咁就好明顯係唔係一個擁護啦。但係如果我係支持基本法裏面的一啲內容，但係我覺得可以改進嘅。譬如我支持要某部分嘅基本法嘅條文應該要修改嘅，咁算唔算於擁護呢？我支持經過一個正常嘅機制去修改基本法，咁呢個亦都係擁護嘅一部分嚟喎。咁所以個每一個候選人本身喺佢過往嘅言行咧，就對呢個選舉主任嚟講咧，都要每一單去考慮啦。咁第二個概念，我頭先提到話效忠特區，效忠呢兩個字究竟又點解呢？咁其實有啲案例都講咗嘅，效忠咧其實起碼啦，你係要避免作出一啲危害國家嘅行為嘅，你應該係避免參與一啲任何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嘅行為，你應該避免參與嗰啲活動嘅，咁樣先正可以話你係真誠咁效忠。其實已經有啲案例去講咗出嚟嘅，咁所以我都係講翻頭先嗰個論點啦，就係、是、一個選舉主任其實係要每一個 case by case， 每一單案每一個申請人佢過往嘅言行講過啲乜嘢，做過啲乜嘢，去判決究竟佢係咪真係擁護基本法，同埋係咪真正嘅效忠特區。 咁其实睇翻提名无效嘅裁决之前咧，咁其实唔少嘅选举主任咧都有问到个别嘅参选人咧，究竟佢哋某一啲嘅言行啊，某一啲嘅立场系乜嘢咧？咁就有一个嘅询问嘅，咁呢啲参选人都有回复嘅。 系， 咁如果睇翻即系佢哋嘅一啲选举主任嘅问题咧，咁啊包括有几样嘢啦，部分嘅参选人咧可能去过外国啦，咁佢可能去游说一啲嘅外国嘅。政府官員或者係議員等等咧，就去通過一啲嘅法案咧，就係、是、對香港嘅啲措施嚟嘅。咁當然其中包括就係香港嘅，譬如人權與民主法案啦。咁、以及咧就係、是、有啲人就希望咧外國制裁香港啦。亦都有啲人咧就係、是做好多嘅外國遊說嘅工作啦。咁所以今次咧就係、是、選舉主任都有問到咧就係、是、相關嘅問題嘅。咁有冇意願啊？繼續去推動呢啲嘅外國嘅遊說啦，同埋係即係要求外國繼續制裁香港啊等等。其實睇翻相關嘅參選人咧，都有咧去到回覆翻咧係唔同意，唔會再咁做。咁所以有啲人就去質疑啦，究竟其實選舉主任憑乜嘢去到判斷佢係做呢啲嘢係唔擁護或者唔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咧？咁既然已經答咗話唔會再推動呢啲嘅國際遊說啦，點解仍然覺得佢哋係會損害緊香港嘅即係或者係國家嘅主權咧？等等。 係，我諗即係我用一個唔知係咪恰當嘅比喻啦，即係你老公老婆嘅關係，老婆問老公你愛唔愛我㗎？老公話我愛㗎。咁但係老婆話：你雖然口頭話愛，但係你事實上你嘅行為你係唔愛我，我唔相信你。嗱，呢個未必完全好啱嘅比喻，不過有少少似嘅，就係話選舉主任就係話你喺書面上嘅答案係一套，但係你真誠後面背後你嘅理念係咩呢？你嘅行為係咪支持到你嘅答案呢？係咪純粹我 tick 曬話 no？咁就等於得咧？咁法例有啲案例已經講咗唔係噶啦，即係書面上你點寫係一套，但係真真正正你背後嘅理念先係最重要。咁我諗喺呢成件事最難嗰樣嘢咧，就係我哋係叫緊一個官員啦，嚇呢個選舉主任啦，去作出一個決定。那個決定咧，其實就係一個準備參選人嘅內心嘅一啲想法。我其實好難知道你內心係諗緊咩嘅，我只係睇緊你一啲行為去推斷嘅啫。所以呢個就係嗰個爭拗點啦。咁所以書面同真正嘅行為永遠都有個落差喺度嘅。 咁但係即係可能嗰啲嘅行為、嗰啲嘅言行係以往嘅事嚟㗎啦。咁憑選舉主任係咪真係有合理嘅理據去到判斷佢而家仍然係唔信納佢呢個參選人係真誠咁去擁護基本法或者效忠特區咧？ 你呢個講法咧，即係等於有人就係話：咁我係咪依世都唔可以改嘅咧？我可能 同埋有啲人都擔心，即係如果而家個判斷係咁樣，咁會唔會代表住呢個參選人以後都冇得再參選？ 係啊，係咪即係永久 DQ 咁解咧？即係我會改噶嘛？有啲睇法咁，但係呢樣嘢就係個困難嘅地方。你點樣證明到去說服到一個選舉主任？ 我其實已經改過啦。咁呢個係好難嘅事嚟嘅，其實係。咁所以我哋有陣時候我成日都講法律未必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嘅。咁點解會有咁多爭拗呢？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啦。佢係咪真誠？係咪要證明到你係真誠擁護？呢個基本法嘅問題。 另一個議題咧，就係好多即係今屆選舉都係一個熱門嘅一個選舉議題啦。咁就係有啲嘅參選人咧，就係話當選之後咧，會聯手去到否決政府嘅議案同撥款，去到咧迫使政府咧去回應一啲嘅訴求嘅。咁所以選舉主任咧，其實今次都有問好多嘅參選人咧，就係呢個嘅問題。咁係咪代表住係咪仍然代表住嗰個參選人？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咧，咁啊好多嘅參選人都回覆就話，其實佢哋只係用緊即係條例嚇，無論係基本法又好，立法會條例又好，俾佢哋嘅權力啫嚇。咁、點解仍然係認為佢咁樣做係會唔效忠特區咧？ 我嘅理解咧，就我都有睇過其中有一兩份選舉主任嘅回覆啦。我諗個重點咧，選舉主任就係話，因為有部分嘅候選人曾經講過，我係冇差別地會否決預算案。嗱，呢個係一個好重點嚟嘅，冇差別地，即係意思係咩啊？即係我冇睇過你嘅預算案合唔合理，我都會去否決佢噶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选举主任其实挺合理的。即是我说因为你根本都不会考虑过预算案的内容是什么的，我一定会否决的了。这样就可能你真的准备去破坏个制度。但是如果个候选人的讲法是说我未必一定完全一定推翻的，如果你那个预算案里面是有一些很合理 的要求，是符合我们的政党的一些理念的话，我可能会支持那一部分的了。如果个候选人是这样答的话，选举主任就不可以用呢個理由去 DQ 佢嘅，其實。 但呢個所謂即係選舉主任認為嗰個參選人會無差別咁去否決政府提出嘅立法啊或者撥款，所以個無差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係咪都係一個判斷嚟嘅咧？呢、這個判斷會唔會係可能傾向主觀咧？咁而另外啦，咁其實立法會譬如呢個基本法都有去到講到話，如果預算案去到被否決之後咧，會有啲咩嘅機制去處理，包括可以特首可以解散立法會再選啦，等等，即係話其實係有呢個嘅法律機制係存在嘅。咁而家參選人咪正正就係答，咪根據機制、根據法律去做嘢咯。咁點解都仍然去到否決佢咧？ 嗱，應該咁講啦，一個正常嘅議會運作啦，等於一間公司一樣咧，其實佢係有一個正常嘅辯論，有一個正常嘅去審議一啲法案或者政府嘅一啲建議嘅。咁但係如果頭先講嘅最極端嘅情況咧，就係我根本唔會考慮政府講乜嘢噶啦，我一定會 say no 嘅，一定會否決嘅。嗱，呢個其實幾明顯咧，你就唔係根據議事規則去辦事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反而容易，但係難嘅地方咧就有好多嘅例子咧，就係其實就係模糊嘅。我唔係話所有嘢都否決㗎，我有啲嘢會支持政府㗎，但係如果政府做得唔合理，我一定會反對㗎。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選舉主任係好難去 DQ 佢嘅。咁所以我都係翻之前講啦，每一個案例。每一個候選人究竟過往講過啲乜嘢，做過啲乜嘢咧，都係有關嘅。 嗱，今屆嘅選舉咧，另一個嘅焦點咧就在於國安法啦，港區國安法已經生效啦。咁其實有啲參選人咧就以往係有啲言論咧就講過話係堅決反對國安法嘅。咁所以今次選舉主任咧都有問一啲個別嘅候選人咧係咪？等同即系你咁样讲啊，即系所谓坚决反对国安法，系咪等同反对中国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同埋港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嘅宪制责任咧？咁啲参选人点样回应咧？即系当然个个都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佢哋都比较多系讲话会仍然咧系承认咧，即系香港系喺基本法之下有呢个履行咧。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宪制责任，可能有些人就会不同意就是港区国安法这个实施的方式，又或者是对于国安法和基本法的人权保障是不是有冲突呢，是表达忧虑，是这样的。这个是不是都能够被选举主任去到判断为即不拥护基本法呢？ 是 我想跟刚才之前考虑的那个因素一样，就是说如果他一直以来都是说我是支持23条的基本法23条立法这个宪制责任去保护国家安全，我一路都支持的。但是呢我就不承认这个国安法透过附件三 納入咗香港法律嘅體系裏面，我唔承認呢樣嘢。嗱，呢個咧就有少少爭議嘅地方啦。如果你話俾我聽，你係完全否決呢個制度嘅，我唔承認呢個制度嘅，咁咧選舉主任就大條道理咧，就係話你唔係真誠擁護基本法啦。但係我唔係，我係支持你個憲制責任個，我只係對啲條文嘅。嘅寫法有疑問，我覺得太辣啦，呢一條唔應該咁樣寫。嗱，其實選舉主任咧係好難，其實去作出一個咁決判斷，所以我好同意陸宇光就係、是、其實係有一個主觀嘅因素喺度嘅。 係，我哋電話1872311，1872311，大家對於今日有12名嘅民主派參選人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有咩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其中一位係今日被裁定無效嘅參選人啦，就係、是、港島區嘅參選人袁家偉啊，袁家偉你好。 系、hey, 你好，各位好。 可唔可以讲下你对于被裁定提名无效嘅感觉系点样？ 其实我谂就系今日就话 DQ 12个人啦，其实我相信之后都会陆续有嚟嘅，所以你会见到就系而家今时今日嘅政权系猖獗到已经唔系只系针对进步民主派啦，讲紧可能今日12个人佢哋嚟自唔同嘅板块、唔同嘅光谱啦，所以讲紧佢系不分派别路线咁样去大规模 DQ 民主派参选人咧，其实佢目的好简单，就系、是、想消灭个议会，议会变成橡皮图章啦，连仅余制衡到嘅功能咧都会完全。咁样消灭嘅。 但系今次即系选举主任都有系回复各个参选人一啲裁定无效嘅理据啦。咁头先我哋同评论员都讨论过嘅，咁当中包括咧就系外国游说啦、吓国安法啦，以至到否决拨款啦等等。不如讲下你自己嘅一啲自己个个案啦。不如你选举主任问过你啲乜嘢？咁而家佢又以乜嘢嘅理由去到裁定你嘅提名无效呢？ 举个例子先啦，因为嗰阵佢问嘅问题，同其他嘅参选人都系大致相同嘅，即系包括系签嗰个抗争者声明啊，默诺无悔嗰个声明啊咁样。咁另外有一点就系佢系喺我嘅 Instagram 翻咗我，即系去搵翻我半年前嘅一张相啦，就话我有个即系贴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一个贴纸啦，佢就问我点解要咁做啦，当阵时咁样。咁而佢最尾我回复完佢之后，我亦都系将嗰张相暂时就下咗架嘅。咁佢都系话佢都系唔去信纳我下咗架嘅原因啊。佢觉得我系为咗即系个提名啊，先即系佢为咗个提名先至下架啊咁样。咁佢回复嘅俾我嘅信件咧，即系今日个信件咧，佢都特登提到呢一段嘢。佢用咗一大版去回复我 Instagram 嗰个事件嘅。系啦，佢就觉得我当阵时系作为一个新任嘅区议员啦，所以对一个合理嘅人而言咧，嗰日系应该值得纪念嘅日子，而我选择将口号放喺我官方名衔旁边，去标志我嘅革命政治立场同埋我嘅成就咧。其实就系想喺我 Instagram 嘅账号咧去分享呢啲时刻，即系你系完全唔知佢写紧啲乜嘢嘅，纯粹系。我觉得呢个先系最荒谬嘅原因咯，即系佢讲紧其他声明啊，你。即系 DQ 主任又点样一式一样嘅答复，咁呢个系你嘅任务，但系讲紧系一啲社交媒体嘅账号一张好平常嘅相，佢都可以扭曲到系一个 DQ 嘅原因咧，我真系觉得好夸张。 袁家伟啊，陈泽铭啊，咁我当然就冇睇到你嗰封回复你嗰封信啦，但系即系我估计咧，即系当时佢问你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一个图片嘅时候咧，佢可能就怀疑你系咪主张用武力或者一啲非法嘅手段去推翻特区政府。 我嗰阵都系回复咗话，冇呢、這个，即系唔冇呢个主张嘅。而佢嗰阵个问题主要系问佢话，国安法已经立咗噶啦，点解7月1号立咗之后，你唔即系问我点解唔当阵已经移除嗰张相咧？咁样，咁我谂用过 IG 嘅人都唔会无啦啦每日都喺度碌翻以前出嗰啲咩 post， 然之后自己去睇翻自己，即系我又冇咁自恋嘅，系啦，咁就唔明点解 DQ 主任会用呢个做藉口、做理由去咁样去 DQ 我嘅。 OK， 好啦，另外头先你讲嘅选举主任另外一个理由咧，就讲紧你系有份签过一个嘅。默诺无悔、坚定抗争嘅声明书，咁其实都睇翻咧，当中系有涉及咧话要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政府咧去到回应诉求呢啲嘅字眼嘅。咁其实选举主任又点样去裁定你呢个嘅呢个签署呢个声明书嘅一个意义咧？ 佢都係覺得佢都係唔信納我呢個嘅原因啦，因為唔信納我嘅講法啦，因為我都講到明，其實我當陣時嘅回覆嗰個答案好簡單，得一句嘅啫，我就話我會用憲制裏面賦予我，即係如果當選咗，會用憲制賦予我嘅權力去審視每一條嘅法，即係法案啊、條例啊咁樣。咁講緊嘅做議員唔係只可以一面倒去贊成政府嘅法例或者政策或者財政預算案噶嘛。咁若然我當選的話，我有我自己嘅意志，有我自己嘅諗法，去因應當陣時嘅狀況去做一啲判斷，我想這個都是身為一個議員的職責，而他是不信納我這個說法的。 嗯，選舉主任有沒有提到你會無差別地去否決一些議案啊？ 他沒有，他主要是針對財政預算案的。 OK，但是即會不會說都因為你簽過這個聲明書，令到選舉主任是不認為你是真誠和即是誠意地去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 他就是這個說法了。 OK，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我覺得其實真的很無稽的。其實講緊佢 DQ 基本上依家是不需要任何原因的，佢所有嗰啲答覆只不過一個即係作文比賽咁樣。對我嚟講，其實佢而家真正要面對嘅係香港人嘅壓力啦，即係香港社會嘅壓力啦，面對住國際嘅壓力，佢必須要對全香港人同埋國際社會有個交代。Okay. 即係一個政權係脆弱到即係呢個地步，要怕所有嘅反對聲音咯。 老實講，袁家偉咧今日嘅結果咧，係咪你預期之內 啊？講真，所有嘅 scenario 我哋都有去預計過嘅。而我哋講緊就係35+，我哋本身港位促成35+，本來就係要逼中共去出手，一係就回應市民嘅訴求，一係就攬炒破局。依家中共只不過係提早咗個選擇。而且是選擇了個後者。 咁諗翻即係轉頭，其實如果有個咁嘅結局，一啲你而家行緊嘅參選路線，其實你點樣去回頭望翻咧？ 我係唔會後悔嘅。同埋講翻就係、是、當初我哋都好怕一個局面，就係、是、佢 DQ 一半唔 DQ 一半，或者 DQ 即係 DQ 咗好少部分嘅人。但而家見到佢係不分路線、不分光譜咁樣去全面 DQ 的話，咁呢個就係佢。要負翻佢哋嘅責任啊！呢個特區政府 嚟緊有冇話研究點樣跟進呢件事啊？ 這個仲要同律師團隊同埋我自己本身選舉嘅團隊去溝通翻嘅，因為始終發生咗四個鐘咁樣，我哋都要時間 pick up 下嘅。 好啊，唔該曬你，袁家偉，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袁家偉咧就係參選港島區立法會選舉嘅參選人嚟嘅。陳澤銘點睇咧？佢對佢呢個評論？ 我其實雷哥，你其實有最後嗰個問題，其實你都有少少暗示嘅，即係其實每一個參選人咧，喺佢參選之前咧，都要小心去衡量佢嘅行為啦、言行啦，因為將來嚇、將來某一日你參選嘅時候咧，你過往嘅言行咧，可能會被考慮作為係咪 DQ 嘅成因之一嘅。 我哋电话18723111，咁有都多名嘅参选人被提名无效啦，大家点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5宗属本地感染，两个数字都是创新高，累计3151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新确诊个案之中，两个人是的士司机，屯门富林群组和屯门康和护老院群组分别再多一个人确诊，上水屠房亦都再多两个人确诊。医管局公布北区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分别有一名内科病房的病人初步确诊，同一个病房、同一个病隔合共14名病人需要检疫，其中一个人早前已经出院。另外死亡个案维持24宗，留院的确诊病人之中有39人危殆，32人严重，至今累计有1660名确诊病人出院。黄大仙南莲县池的办公室一名文职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康文署说，这名文职人员在南莲县池负责后勤工作，有关办公室不对外开放。他最近一次上班是在今个星期一，同日下午检测体温的时候 因为出现发烧的症状到医院求医，第二日收到通知初步确诊。两名员工最近没有外游，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和进行体温探测。署方会即时安排全面清洁和消毒有关办公室和所有公共设施。十二名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无法入闸的参选人包括公民党四名参选人郭荣亨、杨岳桥、郭家麒、郑达雄，会计界梁继昌、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荃湾区议员岑奥辉和报称本土派的刘永康，亦都有签署确认书的参选人被裁定提名无效。选举主任主要质疑有关参选人仍然有意寻求外国制裁香港，和计划无差别地否决政府法案，迫使政府回应诉求，认为参选人并非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支持选举主任的决定，又说不排除继续有参选人未能够入闸。本港六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臨時估計是265億，按年下跌 24.8%， 連跌17個月，但跌幅較5月收窄 8.1 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就累計下跌 33.3%。 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藥物和化妝品銷售價值跌幅最大，按年下跌 57.4%， 其次是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按年下跌 56.5%， 超級市場貨品就上升 4.5%。 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明日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風勢頗大，海面有湧浪，亦都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都是隧道口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现在近住入口一带交通是比较繁忙，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嘅横照道，因为道路工程，咁直至到星期五嘅下昼三点钟，横照道近住丽晶花园十一座一段咧，来回方向嘅快线仍然系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亮虹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时迹点点分析，中联办、港澳办都开到声，就话将会为香港抗击疫情提供一切嘅必要支持。 刘瑞兆， 咁大家都唔抗拒噶，我觉得只需要一样嘢，透明。人哋觉得你唔会透过呢啲工作嚟做一啲大家香港人都唔想你做嘅嘢，特登落嚟咧攞某啲香港人嘅 DNA， 大家唔会抗拒你嗰种支援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嗱，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12名嘅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参选人咧，就被选举主任系裁定佢哋嘅提名无效嘅。咁刚才我哋就访问咗其中一位就系被裁定无效嘅参选人啊，袁家伟啦。咁我哋亦都讨论过一啲选举主任嘅理据啦。咁各位听众可以自己去判断啦。陈泽铭呢一节咧想倾下嗰个政治意义吓。头先啊，袁家伟就讲啦，今次嗰个嘅选举主任的决定呢，就不单止是抗争派呢都是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连呢公民党的成员有四名成员，还有呢就是梁继昌等等，这些呢以往呢就被视为温和一点的泛民阵营光谱的人士呢，都是今次是提名无效的。是不是代表着现在的政治那个的新的红线啊，即连呢即公民党都容不下呢？咁以往即来计呢，即譬如香港众志等等啦，有成员是曾经被提名无效的时候，咁他以后再去参选的时候都可能没办法入閘啦。咁是不是代表着公民党都有这个的情况会出现呢？ 是我想你用新的红线这个都几准确嘅一個形容而家嘅狀況啦，咁純粹喺政治上面嗰個分析咧，咁中央其實係幾清楚話咗俾你聽，有啲乜嘢我係可以接受，有啲乜嘢係唔可以接受嘅。嗱，我姑勿論嗰條線畫得高與低啦，我暫時唔評論啦。但係喺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咧，其實重要嘅係咩咧？就係 certainty 啊，即係個肯定性係咩？最緊要我係知道以後我要做啲乜嘢嗱。最慘嘅咧就係話啊，我而家唔知做咗啲咩，將來可能會影響到我選舉嘅權利嘅。呢樣嘢我就唔贊成嘅。但係如果只要嗰條紅線係畫得清楚嘅話咧，其實大家咧就起碼有個遊戲規則，知道將來啊，我如果我做咗呢啲行為咧，有可能咧選舉主任咧就唔俾我入閘噶啦。我覺得呢個清晰，即係喺法律上面清晰係重要嘅呢樣嘢。 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又會擔心啦，即係譬如講緊話效忠特區同埋擁護基本法咁而家好多而家即係所涉及嘅一啲問題呢，都係講緊話譬如向外國遊說啦，又或者係否決一啲政府嘅議案啦，又或者呢就係反對國安法啦等等呢啲嘅問題呢，就導致佢哋提名無效。好啦，以後再要參選嘅人啦，喂，我點知道我喺呢个问题上面立一个乜嘢嘅界线，先至会被选举主任视为一个唔拥护基本法嘅行为咧？咁譬如国安法咁，可能唔同嘅人有唔同程度嘅一啲质疑或者反对或者忧虑等等。哇！咁我点知道咩以后咩嘅立场先至叫做系安全可以入闸咧？ 好合理。陆宇哥，你呢个讲法好合理，又系正正回应我之前啱啱讲，即系嗰个 certainty 嗰样嘢，那个肯定性个确定性，有啲乜嘢系做得，有啲咩唔做得啫？我相信经过今次呢一个DQ 事件，亦都可能会有后续嘅法律嘅诉讼都唔奇添啦。往往就系经有一啲新嘅法例或者一啲新嘅规定出咗嚟之后咧，都系要经过一段时间法庭啦或者政府嘅运作之后咧，那个情况先会清澈啲嘅。不过我谂，如果我自己啦，如果我自己个人去睇咧，其实你只要唔係真係去違反國安法嘅一啲條文，我唔係真係諗住香港要獨立，唔係要將香港分裂咗出去，或者對國家作出一啲危害國家嘅行為咧，其實我又唔需要太擔心嘅，我覺得。咁當然啦，有部分人就頭先阿陸宇光你提到，咁有啲灰色地帶嘅嘢，我就好擔心啦。咁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嘅唯一建議就係、是，如果真係唔肯定，你就唔好去做咯。 咁头先亦都讲啦，即系一啲被视为温和派、民主派嘅人士咧，都个多名人士咧，今次亦都系被裁定提名无效啦。咁嗰个政治意味啊，会系乜嘢咧？咁同埋香港市民又会点样谂咧？因为都可能会引起好多嘅反弹噶。 系香港市民啦，国际社会啦，即系对呢件事件咧，我都可以想象到即係國際社會就已經係頭條㗎啦，即係超過十名嘅泛民人士閘都入唔到閘嚇，被 DQ 啦。咁呢啲喺形象上、觀感上咧係 是不好啦，但是即係我又嘗試下用中央嗰個角度去諗咧，可能佢都會覺得，正如頭先講，我係真係要寫清楚，將條紅線講得清楚，俾香港呢個政治社會以後知道，嗱呢樣嘢我係唔接受嘅，呢樣嘢我係接受嘅，可能佢都要即係考量過曬所有嘅國際反應之後，都作出呢個決定咯。不過我再補充一句啦，即係香港始終係一個多元化社會嚟嘅，唔同嘅聲音一定有嘅，即係香港你唔可以期望所有人都一面倒去支持政府，冇可能嘅呢件事。即係我哋慣咗自由去批評政府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大政府或者中央嗰、那個嗰條紅線可以較為寬鬆啲啦。我個人嘅希望就係、是。 我哋电话18723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好唔好啊？听听大家点样睇呢件事啦。电话旁边有听众徐女士喺度。 系啊，你好啊， 你好，请讲。 陈达明， 系你好啊， 嘉宾主持， 系 大家好。咁我就覺得呢，以我哋一個普通市民嚟講呢，我哋梗係希望香港有不同嘅聲音㗎啦。如果一言堂嘅根本就亦都冇進步。咁佢今日 DQ 咗12位，即係俾人聽到，嗱我自己感覺啦，係咪，或者我啲朋友都喺個 WhatsApp 都講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要 DQ 人好多理由嘅，不同理由都得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咁樣係總之全部差唔多佢覺得你有機會反對佢都會咁樣對你，咁我哋其實即係冇講錯，一個人就係宣布死亡咗好耐啦，成我覺得都係。咁你而家越俾人睇到，國際睇到你係咁樣，咁你仲成日喺度拗話我哋一國兩制咩行穩致遠，都俾人改埋粗口嘅建議，即係我覺得我哋個即係政府真係好唔要得，做啲嘢全部都配合阿爺，咁我哋全部而家都其實好慘嘅，其實、有咩事咧？佢做啲咩唔好嘢就。全部都是市民去埋单。 好啊，多谢晒徐女士的电话。听到位听众先再去讨论啦。有吕先生在度啊，雷生 系主持人好， 你有请教。 我点解就有啲唔同？我觉得如果你今次被人 DQ 咗，唔代表你下次都会被人 DQ 噶，系咪？咁如果你今次嘅讲嘅嘢、承诺嘅嘢系喺至到下一次选举之前系落实嘅，冇反悔嘅，冇食言嘅。咁選舉主席係咪有理由相信你講嘅嘢？咁下次咪可以參選入閘咯。 好啊，多謝曬呂先生嚇。不過都有啲人擔心咧，因為其實今次選舉主任係睇翻一啲參選人過往嘅言行啦嚇。頭先譬如袁家偉都講睇翻佢社交網站嘅一啲貼文啊咁。咁將來啊，就算係叫做過咗一輪下一屆啦咁選舉主任係咪會接納到、信納到你真係改變咗立場咧？咁呢個都係即係大家經常會問嘅問題啊。 係啊，呢、 即係亦都試過好多參選人咧，係即係無論各級嘅選舉都好啦，係。參選完一次被裁定提名無效，下一次又再參選另一樣嘢，都係被裁定提名無效嘅噃。 呢、這個就係我哋上一次提到嗰個主觀性嗰個問題啦。即係又或者調翻轉講，我如果俾你 DQ 咗，作為候選人，我要做啲咩嘢先正可以洗到底咧？即係呢個係幾難答嘅呢個問題。咁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個法例本身咧唔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嘅。但係作為即係我奉獻一句啦，即係如果有意參選從政嘅人咧，你嘅一言一行咧都可能將來會被去解釋嘅，即係選舉主任。咁所以小心行事啦。 OK， 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傾另一個題目。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生死有时，怎样可以开开心心行完人生最后一段路，都是不少人关注的问题。政府近日完成了晚期照顾咨询报告，今个星期我们请来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周彦文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佢系空手道运动员， 佢系新冠肺炎第172号患者，亦系香港第一个确诊嘅全职运动员。 呢、这个星期日，我哋请嚟李振豪。分享佢抗疫51日嘅经历，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法医研究所， 我系 Winson 李显善，亡者可以带领我哋游走生死之间，穿越时空。 无论任何空间，一定会留低痕迹。只要我哋生存过，我系黄家星，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星。 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46分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明吓，我哋倾倾咧就另一个话题咧，就系寻日咧就警方嘅国家安全处咧就喺三个地方，包括系元朗、屯门同埋沙田咧，就拘捕咗3男1女吓，年龄介乎16至21岁，报称系学生，咁就系以佢哋咧涉嫌违反国安法吓第20同埋21条，就系、是、涉及咧就系分裂国家同埋煽动就分裂国家等等呢啲罪名咧，系拘捕呢4名嘅学生噶。咁啊，寻晚咧就系警方嘅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咧就系见记者啦吓。咁佢就冇好讲明咧系涉及乜嘢组织。咁但系就话咧呢几名嘅人士咧系话有团伙啊吓，话有团伙咧就喺社交网站上面咧就宣布一啲成立主张港独行动嘅组织。亦都引述到咧，当中呢啲嘅组织咧有纲领噶，话要建立香港共和国啊，又话不设底线抗争啊，又话要团结独立派啊，同埋亦都有煽动其他人咧去加入行列嘅。咁嗱，其实咧就究竟系涉及乜嘢嘅组织咧？咁佢冇讲啦。咁但系咧，其中有啲人士咧就系前学生动员嘅成员吓。咁而咧近期咧，佢哋亦都有啲嘅。緊密聯繫嘅一個網站咧，就叫做創制獨立黨嚇。創制獨立黨咧，就係有一啲嘅宣言咧，就喺網上面就係登刊出過啦。咁正正就係講到話咧，就係要去到爭取咧係香港獨立啦。咁同埋咧就係話要到建立一個屬於香港嘅民族嘅國家等等啦嚇。咁但係一個爭議嘅問題就係咧，咁根據佢哋嘅網站，即係如果屬實嘅話嚇。咁其實呢個所謂創制獨立黨咧，就話成員都係身在海外喎。 係。 咁如果呢啲嘅文章、呢啲嘅綱領都係身在海外嘅時候，咁拉香港嘅人士係所謂何事呢？即係當然我哋唔知道啲香港人士係做過啲乜嘢啦，可能佢哋真係有份參與做過一啲嘢都唔頂啦。咁但如果屬實就係呢個黨係所謂海外人士創立。咁香港嘅人士做乜嘢先至会犯到国安法咧？ 係我当然我哋唔係正式去评论昨晚被拘捕嗰四位人士真係做咗啲咩，我哋亦都唔知道 啦，冇证据 啦。我哋一般性咁讲啦，其实新呢一条国安法咧，除咗头先阿陆宇光你提到第20条、21条呢一个分裂国家罪之外咧，其实国安法里邊第36条同第37条咧，就係处理緊一啲海外人士或者境外人士去违反呢条法例嘅。咁36条讲咩咧？就係话即係任何人咧就喺香港那個犯罪行為咧，就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香港特區內，就為是香港特區內的犯罪。第37条講咩咧？亦都係講一啲海外人士干犯咗本條例嘅嘢嘅。嗱，所以簡單嚟講係咩意思咧？雷哥就係話，就算係一啲海外人士，如果佢哋係干犯咗分裂国家或者其他国安嘅罪行咧，警方系仍然可以去拘捕佢嘅。咁所以头先你提到一个重点系咩咧？就系究竟喺香港呢班人做咗啲乜嘢咧？会唔会系其实佢系同一啲海外人士有一个好紧密嘅联系咧？佢帮咗一啲海外人士去建立一个网站，而嗰个网站本身系干犯咗分裂国家咧？嗱，咁香港喺香港嗰班人亦都可能系涉嫌干犯咗20条、21条嘅。咁所以个重点系究竟个内容系乜嘢？有冇真系有分裂国家呢个行为存在？ 嗯，我哋电话18723111吓，咁啊，陈泽明你系一位律师啦，咁啊，我哋都请嚟另一个嘅法律界人士一齐嚟睇下佢嘅意见又系点样吓。电话旁边有大律师黄宇日啊，黄宇日你好， 你好， 你好。 嗱，我哋唔知道咧，就系而家被拘捕嘅四名人士，究竟佢哋真系做过啲咩啦？即系警方都冇公布啦。咁只系讲到话咧，就有一啲人咧，就系喺网上面成立咗一啲嘅有港独纲领嘅组织。 咁你認為乜嘢情況之下，即係嚇？但即係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個組織咧就聲稱自己嘅成員喺海外嚇，咁但係而家就拉咗香港嘅人士。咁你嘅理解，其實香港呢啲人咩做咩情況之下先會違反到國安法咧？ 其實好多情況都有機會係嘅，咁我只能夠即係憑空想像嗰一啲例子。譬如假設其實佢聲稱係海外操縱嘅，但係其實係呢幾位學生去喺香港度操縱噶啦。又或者其實佢哋未必係一定操縱，但係佢哋有份去策劃一啲關於呢一個網站點樣去維持啊，點樣去宣傳啊咁嘅活動啦。咁呢啲可能都係要睇翻佢哋嗰個電腦或者電話入邊一啲嘅電子記錄一啲證據，咁可能警方喺搜證嘅時候會揾到啲相關嘅證據，咁都未定嘅。咁因為可能唔知係咪警方有啲咩線報，收到啲咩線報話其實佢哋有份係參與策劃或者組織呢一個網站嘅，咁都係有可能噶咯。 嗯，所以你講緊嘅證據證物啊，咁可能就係講緊一啲通訊記錄咯，係咪咧？ 有機會是的，譬如一些即是 WhatsApp 或者 Signal 啊這些的對話啦，又或者是甚至乎是他們操縱那個的Facebook 那個 page 的一些的證據都可能是的。 黃宇日陳澤銘想問你一個較為技術性少少的問題，因為現在可能牽涉到一些香港境外的人士參與這個涉嫌的罪行，那麼警方去向一些海外人士收集證據的時候會不會有什麼難處呢？ 當然向海外的人士收集就不嬲都有難處，因為那些海外的人士他們即是沒有一個義務去幫你的嘛，也都沒有一個義務去答你任何問題。當然你說在香港其實警方找一個人去協助地調查，一個人都沒有義務答他問題的，但是始終一個即是香港普遍的人如果去協助調查的時候，可能他就會比較即是在警署的環境比較容易向警方去透露一些訊息啊，這樣。但是當那些人士在海外的時候，你就沒辦法即是將他們帶來警署。譬如你假設send個 email 去，或者用其他方式去做一些詢問，其實根本那些人就可以不會應他咯。 OK， 黃宇又想問一下你咧，關於他們涉嫌的罪名咧，除了是分裂國家之外咧，仲有煽動分裂國家嘅嚇。咁煽動分裂國家的煽動又是咩嘅定義咧？咁嗱，而家佢哋有個網上的綱領啦。咁但是要不要證明到他們煽動到人先至會入罪咧，還是其實佢哋只要作出呢個嘅綱領已經會入罪咧？ 首先分開咗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就係煽動嘅定義，咁普通法底下的確有一個叫煽惑罪嘅，咁同煽動我相信就意思一樣嘅啫。咁就係話同親你係煽動他人犯罪咧，咁嗰個煽動嘅行為本身就係一個罪行嚟嘅咧。咁至於你話煽動，個意思係咩？其實過往嘅案例講過嘅，譬如你一啲嘅建議啦、一啲提議啦、一啲促使他人做某啲嘅行為啦，咁呢啲建議提議都係構成一個煽動嘅行為嘅。咁第二部分就係有一個煽動嘅意圖啦，就係你做嗰個煽動嘅行為，你係意圖被你煽動嘅人係跟你所講去做。咁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啦，就係你要證明到你所煽動嗰樣嘢咧，如果被煽動者跟你去做咧，佢就係會犯法啦。咁呢個一定要證明到係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如果我假設我做一個建議一個提議，而你根據我呢個建議去做咧，你唔一定係犯法嘅，即係你可能跟我呢個建議去做，你可能犯法，亦都唔犯法，有可能唔犯法嘅話咧，咁就唔構成嗰個煽動罪噶啦。咁、 okay. 至於你後半部分嗰個問題就係問到咧，需唔需要證明有人係實質上被煽動？其實就唔需要嘅， okay. 因為係做一個思想嘅實驗，即係如果你做咗個建議、嗰個提議，假設真係有人跟你去做，而呢一個就係會犯法嘅話咧，咁、 okay. 你本身個煽動行為就係犯法咯。 最後一個問題啦，大家都關心咧，即係譬如社交媒體呢件事係話喺社交媒體度進行啦。大家如果喺社交媒體度去到轉載或者係贊好呢啲嘅綱領、呢啲貼文嘅時候，有冇機會都觸犯國安法咧？ 我自己就冇留意到有相關嘅案例係咁嘅情形嘅，咁我諗嗰個機會就唔係話 咁高，但亦都唔係話咁大。咁但係始終其實係即係所有案件都要睇翻個實際情況，即係我唔能夠排除有咁嘅可能性咯。因為要睇你，譬如你贊好之餘，你仲喺下面留言話我支持分裂國家，咁你梗係有機會係構成煽動或者係促使他人犯罪啦。咁所以真係要睇翻個實際情況。如果你純粹話做一個贊好咧，咁呢個就我自己認為就嗰個機會、那個風險好低咯。 OK， 好啊，多謝曬黃宇日啊，咁就係一位大律師嚟噶，又問翻我現場嘅律師陳澤明啊，你又一齊交流一下啦，即係、你又同唔同意頭先黃宇日嘅講法？ 我其實大部分都同意嘅，但我只即係多提一點啦。法律界亦都有講過嘅。雖然頭先黃宇日提到咧，香港現行嘅普通法喺刑事罪行條例，譬如香港地法例第200章咧，係有呢一啲字眼煽惑、煽動呢啲字眼嘅，係一啲殖民地嘅惡法嚟嘅。其實有嘅。 哦，你用惡法嚟形容我。 殖民地嗰啲一定係惡法嚟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係以言入罪嘅。因為其實頭先我哋講緊呢啲嘢係以言入罪嘅，因為你係。你未有實際有個行動之前咧，其實已經入咗罪噶啦，可能咁。但係孤物論係咪依然入罪先咧？香港不嬲都有呢一類似嘅概念嘅煽惑呢樣嘢，但係有人提出呢一條係一條全國性嘅法律嚟嘅，係國家人大常委立嘅。佢哋對煽惑呢個字眼或者煽動呢個字眼係唔係等同於我哋普通法個解釋咧？其實未知嘅。咁所以咧，我哋真係要睇一下。有案例去到法庭，法官真系会点样去解读呢？系用国内嗰个解读啊，定系话用香港普通法嘅传统去解读呢？其实呢个我哋系拭目以待，系好关注嘅呢样嘢。 咁事实上咧，即系呢个案件咧都系比较瞩目啦。咁因为之前咧七一嘅时候咧，咁有啲人就上街示威啦，咁就举出一啲涉及即系港独嘅标语啊，咁就被拘捕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是、警方咧调查之后咧就上门拘捕吓，咁变咗咧即系究竟呢个嘅案例咧系得出乜嘢嘅结论咧，或者系得出你头先所讲啊，究竟煽动个定义会系点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吓。 系啊。所以正如我讲咧，即系因为每一条新嘅法例立咗之后咧，始终系要靠一大量嘅案例先可以厘清里边一啲概念嘅。咁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啦。 又点样去理解头先你讲话，即系咪内地嗰种定义嘅煽动咧？咁你理唔理解内地嗰度系点样定义啊？ 國內嘅做法完全同香港系唔同嘅解釋噶啦。咁所以咧，因為呢條國安法好多嘅。條文咧其實係引用咗國內嘅一啲成文法嘅字眼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其實覺得喺個普通法同大陸法嗰個融合方面咧，法庭係遇到唔少嘅挑戰嘅。其實 嗱，今次咧就係尋晚出嚟見記者嘅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咧，都有提到頭先黃宇日嗰個論點嘅，即係講緊其實咧就唔使話咧要證明到煽動到人咧。先至係觸犯呢個煽動呢個分裂國家呢個嘅條例嘅，咁其實咧有呢個嘅宣言咧，就已經係有一個有呢個嘅意圖咧，係已經可能係會定到罪噶啦。咁而家咧，佢哋就係搜查咗一啲嘅電話啦、嚇電腦啦、文件啦，咁而家整理之中，咁就要再去咧係分析下咧點樣去處理咧呢個嘅案件啦。好啦，今日自由風嘅時間嚟到呢度啦，咁都同陳澤銘傾咗唔同嘅話題啦，聽日再見啦，拜拜。 拜拜。